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9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晨光第一线啦。室外气温系25度嘅，相对湿度78%。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卷度陪住你哋。咁啊，今天咧就系星期五啦。咁啊，亦都咧系工作日嚟讲咧，咁希望大家都系一样啦。最后嘅一天工作日，所以心情咧难免啊会有啲紧张。开心嘅，所以今日尽快完成你手头上嘅工作，然后咧就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嘅话咧，咁就最好啦。如果你星期六日啊都要咧就系翻工嘅，唔紧要噶，咁可以抱住咧就系大家开心嘅心情，一样可以迎接你嘅挑战。人始终都会放假休息嘅，咁啊你只要明白呢个心态咧，其实每一日都并不是过得咁难嘅啫。 晨光每日一格。 今个星期咧，揾嚟好多都啊，好似同爱情有关嘅噃。爱情有阵时就系明知道会失去自由，明知道呢个系一生一世嘅合约，不过为咗得到对方，为咗令到对方快乐，亦都甘愿作出承诺。恋爱就系有人话系一个追求不自由嘅过程。当你埋怨太多嘅时候，可能都要谂一谂，呢段爱情当初嘅初心。又会是怎样呢？想一想之后，你又会发现找回的初心，原来当时的一种甜蜜依然存在。 若爱上你怎么躲？望你迷人笑我，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这应否算是傻？ 在这方心燃起恋火，但你明了我梦，而每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 才会每天一点喜欢我，为何始终不太清楚？ 再次回忆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 才会每天一点喜欢我，为何始终不太清楚？但愿你用我接近你更多。 是我爱你太多， 才会每天 许志安加上郑秀文，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今日的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噶，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最高的气温咧，今日会是29度嘅，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今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咧系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人类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懂得在较低的温度底下就储存食物，就知道食物没那么容易变坏。公元前2000多年，今天有话到就是古代的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古代的居民就已经开始就是叫做懂得掘坑，推进一些叫做冰块堡垒入面，用以就雪藏一些肉类的。去到咧就中国嘅商代，即公元前17世纪啊，亦都咧就懂得用冰块制冷保存食物。好啦，中世纪嘅时间，好多国家咧就出现咗将冰块就放喺特制嘅水柜或者就系石柜入边储存食品，亦都系原始叫做雪柜嘅原型嚟嘅。咁喺夏天，我哋能够喺个雪柜嗰度攞条雪条出嚟，咁啊梗系正啦，系咪？其实雪柜运作嘅叫做基于两个唔同嘅物理学原理噶。首先啊，当物体由液态转为气态嘅时候，液体嘅温度就会停留喺沸点，直至液体完全蒸发咗。喺呢个时候啊，咁啊变相咧就喺过程入边啊，物体就要吸收一定嘅能量噶。吸收能量呢个能量就叫做潜热啦。另外一方面啊，假如咧喺高压嘅情况底下，物体嘅沸点就会上升，本来气化咗嘅物质亦都有可能因此而变翻做液体噶。并且就将潜热咧释放翻出嚟。好啦，雪柜系一条嘅管道嘅，一部分咧就黐住个雪柜入边啦，一部分啊放喺外边嘅。管道里面有一种嘅特别嘅物质啊，呢种物质嘅沸点好低噶。管道嘅底部又有一个泵，令到物质不断咁样喺呢个管道嗰度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循环。管道上面一部分狭窄嘅窿仔，减慢咗咧就系外露管道之中嘅物质嘅流速啊。当中的物质因而受到很大的压力，物质在这个范围沸点上升，由气体变成液体，将潜热释放出来。好了，讲得很复杂呢，简单一点来讲，书柜里面的物质经过循环系统之后，就将里面的热带走了。这个就是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一个道理。物质会吸收了雪柜入面一些的热能，即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潜热，令到雪柜的温度降低，达到冷冻的效果。另外一方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由于物质在这个雪柜外面要将热散发出去，所以就要涂上黑色的，因为黑色的物质能够放出较多的辐射，也能够将热能散发出去。并且管道周围亦都加多了很多面积大的金属片，目的都是希望方便散热。题外话，除了就是我们插电的雪柜之外，为了就是给一些比较上是贫穷的地方，他们都能够就是利用雪柜的原理去到就是储存他们的食物。他们又没有电怎么办呢？咁佢哋咧就可以就用一啲不用插电嘅雪柜，咁当然啦，效果就冇我哋现时插电嘅雪柜咧咁好噶。呢一类型嘅雪柜咧就用咗管，即系好似罐啊，一个罐就放喺另一个大嘅罐入边咁样，双罐嘅一个设计，亦都可以咧就用陶泥咧去到制成噶。只要注入清水，水咧就会喺两旁慢慢滴下。吸收熱力并且就是蒸发，等雪柜就可以保持住清凉的感觉。雪柜入面也有一个水龙头，等用的人可以将它作为散热的水，当作就是部分的饮用水，更加悭。这些叫做环保雪柜，在一些比较上贫穷的国家，也都是偏远的地方，不需要插电都能够用得到。根据资料显示，这类型的雪柜能够保持住蔬菜一个星期的新鲜度。 如果挤牛奶啊，三日亦都唔会变坏噶。对于一啲冇办法负担咧，就系高昂雪柜价格，又或者系偏远嘅地方嚟讲，呢一类型嘅雪柜咧，其实亦都帮到佢哋好大忙嘅。肉咧，如果好快脆啊，即系变坏咗嘅话，不妨揾 VRF 帮下手啦。佢哋有寒冰掌。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六点嘅二十三分啦。冇错啦，今天咧星期五嘅时间咧，2019年嘅10月18号啊，咁啊都要揾下啲地方啦，可以去一去嘅。有啲乜嘢可以介绍俾你呢？咁啊都系免费噶噃。嗱好啦，咁啊其中一个咧，咁啊喺呢一个嘅长沙环长义街啊，咁啊用咧都系免费噶。咁都系同万圣节有关噶，始终咧西方传统上面认为万圣节咧就好多鬼怪啦，咁会接近人类嘅世界嘅。每年都会举行一啲嘅大型嘅巡游庆祝啦。 今次呢个地方咧，亦都咧就系集合咗超过100个嘅万圣节主题以及咧特色嘅摊位，包括咧有万圣节嘅派对面具服饰啊，系魔法饰品啊，彩绘啊，玩下啲公仔啊，儿童饰物啊，布艺创意啊，又可以咧就影下相。仲有一啲咧就系免费入场小礼品，咁可以送俾小朋友嘅，咁有啲少少 Halloween 气球，又有啲佢哋免费嘅蛙鬼面具呀，咁啊免费嗰啲万圣节嗰啲冇 DIY 嘅啲工作坊，大家都可以咧就睇下有嘅时候可以去自己整下啲得意嘅万圣节用玩具啊吓，俾下小朋友。好啦，除此之外咧，咁亦都有一个咧就系关于秋天嘅噃。秋天咧，除咗就系叫爽之外啊，好多地方咧都可以赏下红叶噶嘛，唔系咁靓。咁黄金海岸商场咧，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关于金秋市集啊。除咗咧就系有秋天嘅嘢之外咧，亦都会加埋万圣节嘅一啲嘅元素喺入边。咁啊，当然啦，费用方面啊唔需要俾嘅，咁你入去咧可以自己逛下、行下、玩下。希望咧喺嚟紧嘅时间，今日18号啦，咁大家都可以咧就有机会啊，可以揾下自己中意喜欢嘅活动，咁样咧就可以过一个快乐嘅星期六日啦。开始咧有一种秋天嘅感觉啦，起码朝头早咧就唔会觉得昨天晚上嘅热气仍然徘徊喺我哋嘅石屎地上面。可以你找回这类型的歌曲出来给大家听一听，来自黎明深秋的他，因为深秋的黎明。 月色变得黯然，在深秋的黎明，而你双手是那么暖，离别最好的季节，是风里透着凉意，才知道两颗心能靠多近。夜雾慢慢散去，在深秋的黎明，而我双眼离不开你，我爱就像呼吸，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能继续。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无限清新在心底，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意漫天过海会包围你。Thank you. 呢首歌曲嚟自黎明，《深秋的黎明》。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继续陪住你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谢允贤报道新闻。港铁今日所有铁路线列车维持正常服务，但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提早在今晚十点结束。轻铁705线在天水围区改道行驶，751和 751P 线天日方向在坑口尾村开出之后会改经天耀站，友爱和天水围方向维持正常路线行驶，另外751线不停友爱站。机场快线由头班车起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和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港铁将按情况决定今晚十点后的安排。香港站和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手续维持正常服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直播，她说放宽按揭成数不是推动楼价上扬，指部分市民收入不错可以应付供楼，但不够钱给首期，措施正正是回应这类人士的诉求，而买楼是重要决定，呼吁量力而为。有网民认为放宽按揭是为了令市民的抗争成本增加，林郑月娥说没想得那么复杂，强调推出房屋政策是为了让市民能够安居，亦没有打算用房屋问题解决政治问题。至于是否应该禁止内地人购买香港物业，林郑月娥说香港是自由市场，目前已经有很多辣椒，暂时不考虑完全禁止。美国财长努钦表示，中美正努力敲定首阶段贸易协议的细节，又说华府仲未决定是否如期在12月15号向大约1600亿美元中国货加征一成半的关税。努钦说他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下星期将会和中国副总理刘鹤通电话，并计划在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前和刘鹤在峰会举行场地智利圣地亚哥会面。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中美有动力敲定首阶段协议文本，认为有机会在下个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签署。库德洛说，首阶段协议是严肃和认真，中国不单止购买美国农产品，还包括降低农业非关税壁垒，但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可能要留待第二阶段的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中美贸易战休战可以减少对世界经济的损失，但不足以产生强劲的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较早前估计，直至2020年，关税将会导致全球经济产值减少 0.8%。 格奥尔基耶娃的最新估算，中美达成协议可以令数字缩减至 0.6%， 但认为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必须做更多事情去解决争端，所有国家亦必须尝试修改贸易规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是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是大致天晴，日夜温差比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成，最近单工程起了货，有什么好路数介绍啊？ 劳工处在九龙湾开了个建造业招聘中心，那里除了有不同工种的空缺给我们选之外，还不时举办招聘会，可以即场见工。 好啊，这个建造业招聘中心啱晒我们。 是啊，想知多啲可以打3428-3303问下，或者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啦。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六分的时间，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9%。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差了，而家突然之间见到佢更新了，中级度的水平，咁啊，头先个绿色嗰版就唔见咗啦。咁另外都睇翻啦，今日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噶吓，咁日间咧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去到29度嘅。早晨各位听众，直播室入边有百元路陪住你哋一起起身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有一个咧，即系展览，一连四日嘅叫第14届国际环保博览啊，将会如期咧就喺10月30日至到11月2日咧，亚洲博览馆嗰度举行啦。主办嗰个单位咧就话到啦。如果港铁停运的时候，将会安排专车接送。为了就是配合绿色的运输，有参展商就推出一些叫做纯电动货车以及纯生物柴油，达到就是减排减碳。另外也有参展商就是也都是研发一个可水溶的胶袋和发泡胶。还有什么呢？智能的自动洗地刷，同埋咧吸水机械人，节省清洁工友嘅负担咁讲。今次呢个咧就香港贸发局咧就有份主办嘅。好啦，咁我哋望下呢一个展览入边咧有啲乜嘢嘅得意嘅嘢咧，咁啊我哋参考下啦，睇下啲环保发明啊去到边个领域噶嘛，系咪？咁啊头先提及过一啲咧叫做运输工具。好啦。电啊，用电嘅一啲嘅货车、电动小巴同埋渡轮都有噶噃。今日佢哋亦都咧就有啲参展商咧就推出啦5.5吨嘅纯电动货车。今日话到啦，快速啊，插电插个半钟嘅时候就已经可以召唤呢个车咧行200公里。哇，都几多喎，200公里，即系当你一日插一次电，插个半钟，第二日又可以继续行咁样。咁啊，瞓觉嘅时候呢个叉电都叉个半钟，入油嘅时间都悭埋。佢话到咧就适合定点运输，咁但系咧就未连货柜嘅价钱咧就要66.9万元嘅，咁啊比一般嘅车咧即系柴油车啊贵20万左右啦。但系可以做到零排放，咁啊封建游人啦，同埋呢个环保，大家自己衡量下啦。零排放啊，咁的而且确咧，令到好多人咧就觉得哇，真系系几厉害嘅一样嘢嚟嘅。好啦，头先仲有话到啦，我哋社会成日讲话走数走数啊嘛，唔系借人钱走数嗰啲走数，走数胶啊。咁有参展商咧又推出咗一句水溶性胶袋，咁水溶性胶袋就目前咧就医管局咧就正在试用，咁又话到咧就系、是。将有载住病人衣物嘅水溶性胶袋一齐抌入洗衣机，咁避免咧细菌感染，溶解之后就化成啫喱状啊，或者咧就系嗰啲扇糊状嘅物体。胶袋咧就弃于呢个堆填区，180日之内咧就会系降解噶啦。咁呢啲新发明，睇下嚟紧嘅时候会唔会咧就真系我哋日常生活咧都容易见得到先。发明啲新嘅环保嘢咧，就绝对不能够拖泥带水，样样嘢咧都要快靓正。 快啲生产多啲，令到佢价格快啲低啲，咁我哋就快啲有啲用，地球就快啲健康翻，应该系咁嘅。 如果眼角未对准焦距，或会再多讲一句，无奈我真的太累。为何太细心竟是罪，真心想讲句说话也都不太对，毕竟爱过后热情什么都远去，变了负累，爱得太少也许太多，或许十对情侣有谁捱得下去，有几多人能挡风急雨水，看别人一碰就碎，我问道又会不是进取，没有情侣没有人生乐趣，无言共对感觉变坏告吹，就算得短差距，原谅我不懂顾虑，为何你爱最深玩具，死心不息去戏弄我一生作对，怎么到最后自怜自怨还何罪，暗暗落泪，我供我手记得你都忘去，十对情侣有谁捱得下去， 一首歌曲啊，钟嘉欣加上麦贝儿，汤泥带水。今日朝头早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见到阿安安上到上嚟啦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职场 KOL 咁，我哋后花园啊，梗系揾到美艳动人嘅安安花艺师安安啦。 早晨 啊，安安，今日 有见到我真系要咁美艳动人， 唔系 忍唔住系咪啊？ 今日见你嘅时候咧，真系哇，觉得你真系美艳咗好多。今日又你话你着得 casual， 但系我觉得哇，你做乜嘢啊你？ 系今日 casual 咗 ，casual 咗都咁。 你中意 casual 嘅嘢，今日我都介绍少少 casual 都嚟要 elegant， 又色彩缤纷。 你又讲得啱，可能我中意啲 casual 嘅嘢吓。 系啊，今次咧我哋讲嘅叫做变叶木， 嗯， 个名都几得意嘅。 咁但系 其实我谂大家咧，如果行街喺花墟啊或者乜嘢，而家都商场都有啲卖植物嘅铺头嘅，咁呢个你都会见到嘅。其实，其实系一棵系葉嚟嘅啫，就冇花嘅。咁佢就有好多种颜色嘅，咁就有啡啦，因为其实好有秋天嘅意思。 其实离远睇有啲似万年青喎，又。 但系个颜色完全唔同咯，万年青绿色噶嘛。 佢有啲啡色。 佢呢个好秋意，秋意好浓嘅，就系啲啡啊、啡黄、啡红啊。同埋佢一棵里面咧，唔系得一隻颜色嘅，即系黄啦、啡红啊咁样，唔会成棵都同一隻色咯。咁呢个就系佢特色嘅。 即係其實佢屬於喺植物界咧，喺業界裏邊咧，係顏色同埋形狀變化最多嘅，我哋叫做屬於叫觀葉嘅樹種。 嗯， 觀葉即係觀賞性嘅。 观赏性佢同唔同嗰啲 系真嘢嚟嘅， 嗰啲盆景嗰啲 系啊，都系观赏性咯。因为佢其实一棵叶啦，你形容你听下，我先有张相俾你。 棵叶咧，我都系嗰句啦。其实佢系几似万年青嘅，咁、但系佢就真系一棵叶，佢嘅叶咧密过浓密过万年青好多。 重点我 highlight 咗、就系树。就是枝葉繁茂， 系啦， 系啦，就系、好多葉嘅。佢咪话嗰棵嘢好似凋零， 男人真系要种， 点解咧？ 唔好讲啦， 我要知道、 你要知道啊？ 系即系头发， 系啊，头发，头发啦。 即系佢咧，棵咧有阵时候有啲见到 自己生唔到咁多头发， 系啊，平时 见 到盆咗，可能一盆里边点解得咁秃嘅咧？得几块叶嘅咧，或者几块大叶咧？呢、這个咧就系、中型大型嘅叶都有，但系就会好密咯，同埋佢啲颜色系色彩缤纷咯。就冇粉红色，咁、但系佢咧就系、红色啦，紫唔系啡红啦，即系以啡以秋天个通为主嘅。 嗯，同埋佢咧有少少似咧，我哋成日话去咩韩国啊、日本啊，咪 枫叶嗰啲 上枫 叶， 即系佢咧嗱枫叶有几只颜色会转嘅，黄色啦。橙色啦，紅色咁樣轉噶嘛？ 你得好好，呢盤有齊曬。 係，我就係想講，有冇搞錯啊？呢盤咁嘅嘢變葉木，佢有齊曬幾種，佢直頭一棵嘢，有幾個願望 喎。呢、這個就係特色，係啊，呢、這個就個特色，就係有呢樣嘢咯，同其他葉係唔同噶。咁、佢原產地其實佢喺而家係原產喺東南地區嘅。 喺邊啊？東南亞 東南亞地區啦。其實你普通、 我啲 friend 嚟嘅喎。 其實你普通咧去嗰啲总之有植物卖嘅地方，其实都经常会见到。可能你冇留意，点解咧？因为个盘，可能你见到啡盘就唔靓。而家咧好中意咧用嗰啲灰色通啊， 你错啦， 系 我应该有留意。其实之前嗰排啱啱去花墟咧， 突然间醒起， 就一路喺度 loop 住你个 WhatsApp， 一路喺度睇住啲花嘅时候咧，尝试下认啦。呢盘咧，呢盘叫咩？变叶木咧。我觉得点解我冇留意到佢咧？除咗系个盘之外咧，我觉得最大问题因为。我剛才說它好像萬年青嘛、我看下去的時候我一定會這樣想，我就說為什麼這棵沒錯為什麼這棵萬年青這樣的色它一定是枯了，於是乎我就沒有理到它啊！原來我又是我錯， 點會枯咗？枯咗嗰啲咧，你係叫側邊係窿咗啦，或者係個形係冧啲，即係唔同咗啦。呢、這個完全唔係個形好靚嘅，同埋個葉都係硬噶，即係屬於硬嗰種嚟嘅。咁其實佢個名叫灑金榕，我應該冇讀錯嘅。灑咧就係花灑嘅灑啦，金色個金啦，榕樹個榕。咁 灑金榕啊， 係個名好勁， 個名靚過變葉木好多、啊。 唔係變葉木幾好啊？佢属于咧系变叶木属灌木或者系小乔木嘅植物嚟嘅，咁、有阵时唔留意佢咧，好多时候系因为个盆摆得唔靓，咁、其实盆当然要另买啦。咁另外俾个 tips 大家，有阵时买啲植物嘅时候咧，你可能见到有啲人系外貌协会啦，即系睇个外形啦，可能咦点解呢盆嘢我成日买啲平嘢噶，譬如呢盆嘢有阵时见到你可能见到咦呢加埋四十几蚊，点解个加埋百几蚊咧？ 海鲜价 ？No， 因为个盆。可能个盘咧就值60蚊。 喂，咁个盘我自己买都得啦，我净系要个馅啫嘛。 当然可以啦，其实你花墟会买到啲靓啲嘅盘，你咪自己换咗佢。 系，但系如果花墟我买嘢嘅时候，譬如我见到佢好似呢张相咁，有金色嘅盘啦，装住呢一个嘅变叶木。 Yes， 金色靓。 系啦，如果啦，我见到佢装得咁靓呢个变叶木嘅，咁但系我就同佢讲，喂，我想要个变叶木，但我唔想要个盘。 有 可唔可以同个老板讲话，你不如掹个馅俾我，个盘我唔买，咁得唔得噶？ 好多时候都分开卖嘅，其实系啦，盘有盘买啦，嗰、个盘栽有盘栽卖嘅，佢摆埋一 set 咧，因为有阵时咧你可能你喺學習嘅過程裏面你未必識得用咩盤襯得佢靚，咁你就會覺得啊，佢襯埋一齊咁就會靚啲。所以其實植物咧，除咗本身你個植物嘅觀賞價值之外咧，你用啲咩器皿去盛載佢咧，都令到成件事係唔同。例如呢個變葉木，頭先咪話好似係即係去韓國嗰啲楓葉啊，嗰啲叫做咩紅葉啊嗰啲咁樣嘅。其實如果你用金色嘅盤出嚟咧，咁佢就好富麗堂皇，好似我 send 俾你。 紅色、金色 係啦，金色嘅盤，跟住如果你用灰色或者瓦盘白色咧，咁就清就好简单，好清摆屋企啦。如果你衬翻你屋企个通咧，又 OK 嘅。咁所以 兩種都可以咯。 嗯、 或者你 cheap 啲，淨係好似我有陣時淨係要嘅膠盤嘅，咁、其實都 OK 嘅。呢只唔需要特別話要啲好靚嘅瓦盤先做得佢靚。 喂，安樂，你就 send 咗張相俾我啦。但係其實可唔可以即係講下佢嗰個 size 大概幾大啊？ 座台咁大咯，可大可小嘅真係。你可以你。其实我屋企有一盆咧系细嘅，但系种种下即系啲叶真系好劲，种到好大盆，可能而且要换盆添。座台 OK 嘅，唔系坐地嘅、 嗯。 你见到我另外一个坐地嗰个咧，其实个花盆系好高嘅、 嗯， 即系个花盆本身有脚，所以可以坐到咁高。 哦， 系啦，而家啲花盆好靓噶啦，买到咁佢哋可以摆台又得啦，摆地下又得嘅。咁、其实土都好简单养嘅啫，佢啲土壤主要你系要又系透水咯。 嗯、 其实主要就是譬如你淋水的时候你一定要有窿啦那个盆不要只是金色但是你透不到水不得啦、 嗯、 你个盆底要有窿啦阳光的话一般的阳光其实你照八个钟你唔好照多過八個鐘。 咁如果係喺 office， 即係喺窗邊嘅同事咪 都 OK， 喺窗邊同事就啱咯。 咁但係佢要照足個陽光啊，定還是都係隔個紗布會好啲？ 佢直接照都得嘅。咁佢敏感度同埋適應度個太陽咧都好，都幾敏感。 會唔會認唔到㗎？佢有啲係黃黃地，我唔知佢係。晒到黄啊！定系佢自己 好明显唔系啦，晒到黄嗰啲系本身绿，跟住变咗黄噶嘛，有绿有黄。 咁我而家呢个都系由绿变黄。 呢个成块都系黄，唔系成块有啡红色同埋黄色嘅、 哦。 你知嘅，但如果夏天嘅太阳太强嘅咧，有啲露台太强就会晒伤佢嘅。咁、所以你可以其实露台咧唔系廿小时照同一个位嘅。咁、有时你可以搬下去。 咁、太阳都会移位嘅。 系啦，会移位嘅，冇错。咁你可能一般太阳你照八个钟头就 OK 啦，即系下昼咁咯。咁、佢中意温暖嘅环境嘅，咁、淋水嘅时候最紧要唔好缺水，即系譬如夏天嘅时候淋多少少咯，吓、咁冬天嘅时候咧，其实就营养唔使太多嘅、我想同大家讲，你施肥嘅时候，其实冬天就唔需要再施肥嘅。 点解啊？ 冬天其实咧，植物都系休息紧嘅、 嗯， 即系佢属于冬眠期，其实你加落去咧，佢未必会吸收到，吓、咁所以就唔需要噶啦。 我成日都想问咧，如果 office 即系呢啲盘啦，安安都话。淋多啲水嘛，咁、我哋揾啲可以即係疏通水嗰啲咧， 係啊，即係碟喺底下咪可以盛住多餘嘅水咯。 係啊，咁、那個碟係咪即係又要係啊？即係我就想提呢樣嘢。 係啊， 要個碟好啲啊。 係啊，個碟啊，譬如如果你淨係疏窿嘅，咁你喺露台咁啊，梗係可以流到成地都係再用水肥啦。但如果你 office 嘅話，即係書台啊咁樣，你有隻碟喺度咯，咁你啲水經過你嘅花盆之後多出嚟嘅水咧，就落喺個碟度冇問題嘅，咁咪倒咗去咯，唔、倒擺喺度都唔會噏到去嘅。 哦，有冇香味？冇啦， 冇啦，冇啦，呢个冇香味嘅。你睇下，如果佢摆灰色嘅时候，有佢嘅感觉啦。 喂，呢、這个第二个花盆嘅样咧，就有啲似石啊。 系啊，似石， 系啊，石 器，石啡灰石 咁样。 你又讲衰嘢？唔系呢个云石啦。 我冇啊，我冇。 云石 feel， 云石 feel 嘅颜 色系啦， 系啦。咁呢个咧摆喺台面咧，office 咧会好即系。都几靓，醒目咯，系、所以简单 feel 咯。 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啦。 系啊，大家可以买翻嚟试下啦。 观赏性，变叶木，咁佢有个咩好靓嘅名嘅，叫咩啊？ 洒金融啊， 洒金融系啦。咁大家不妨可以试下种。 系啦， 或者养住佢。 有一样嘢就系话，如果小朋友啊，同埋宠物就小心啦，因为即系有阵时可能佢会有啲茎里边有啲汁液嘅，咁可能会啲敏感。其实好多植物都有啲汁液，咁有啲可能特别敏感啲。 哎呀，我细个嘅时候仲成日特登掂嗰啲汁液添。 OK， 咁所以你而家皮肤咁好啦，因为你细个吓经历多咗， 有抗菌嚟嘅， 系啊，咁样咯。咁呢个靓嘅，但系要注意一下小朋友同埋动物宠物咯。 个价钱咧，讲埋先。 如果连盘嘅话，可能要100蚊咯。如果唔连盘，本身嘢都系50蚊啦，咁样睇你个盘靓唔靓咯。网上订会平啲嘅啲盘。 系咁一路养住佢都可以一路生。 其实系啊，好难死嘅。其实 咁啊，啱啊，啱听啊呢。 其实叶系好难死嘅， 我所以 我 中意叶多啲咯。 花咧，其实都唔系话死咗就冇。 花就好似咧烟花一样。 系啊， 系 两日嘅咋。 系啊， 我而家屋企大红花都系摆两日，但系开两日之后唔紧要，不停会再生噶嘛。系咯、 啊， 叶就可以摆耐啲咯。唔系你唔觉得佢有啲有啲咩嘢系即系死咗或者咩唔会咯、 嗯？ 花就会见到佢花开花落咯，叶、 嗯、 就见唔到咯。系、 嗯、 啊， 好，同埋佢咁大块都好易处理 嘅。要抹下佢啊， 抹下佢， 系好靓嘅。 唔该晒安啦，拜拜。 Okay, bye。 对照。 慢了，爱人会失去可爱。记得这感慨，世事变，有没有将你掩盖？只一届经典的偶遇已不再，尽量框住目前，大概留住温度，速度温柔和愤怒，迎住今日怎样好，捉紧生命浓度，坦白流露感情和态度，留下浮过掠影飞舞，每张都罕有，拍下过记住过，好过拥有，光圈外漫游眼睛等色友，有人性镜头里总有放手，虽则那即影即有，愁庆飞临到已拆走，但是冲动用完又再有，留住温柔，速度温柔和愤怒，迎住今怎样好，捉紧生命浓度，坦白流露感情和态度，停下时光静止衰老，等到风一秒得奖一秒，再破纪录的一秒，港湾晚登山顶破晓，摘下怀念，记住美妙，成绩那刻，身份那照，成为父母的一秒，要拍照的事可不少。生命千样好，摄入相簿远难如电，虚幻如雾，哀愁和仰慕，游乐人间活得好淡，何容易拍着照片一路同步，坦白流露感情和态度，其实人生并 歌曲嚟自陈奕迅《沙龙》啊， 何来尘埃飞舞？ 我就系 online 介绍咗变叶木噶，有阵时影相唔一定攞花嘅，攞住一棵嘅植物，绿叶植物有好多颜色嘅绿叶植物都一样可以相当之美丽啊！当然啦 ，model 先系最重要嘅。咁嘅时候听埋农夫榜精选啦，转头晨光第一线分途广播，即系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继续咧会陪住大家去到早上嘅10点钟嘅，咁啊，转头彭爷爷都会翻嚟同大家一齐见面噶啦，我哋转头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单身也可以是良品。 Jolie 重新签约唱片公司，亦都将自己嘅经历放入歌曲当中。 希望鼓励自己和其他单身的人，一切的磨练都可以令人性格更加强，品格更加好。作曲徐浩 Shimaika Susumu Kawaguchi， 填词有林宝，编曲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陈奕璇《良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根据考察团队的报告，有关度假村是最理想的举行场地，又说特朗普不会从中得益。马尔亚尼提到气候变化不会是峰会的议题，华府亦会继续审视俄罗斯应不应该出席峰会。至即使七国集团成员不同意，特朗普仍然有权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缓控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约11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海峡以东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是大致天晴，日夜温差比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祖，翻工拼搏都要记住休息一下，如果不是压力太大的，你有没有听过有压力的时候行为和心理方面都有征兆的？ 哦，我有听过啊。行为方面可能会有失眠，暴饮暴食，依赖烟酒，不喜欢交际，更加有可能发展到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那心理方面呢？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的小贴士，那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的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ICO 虚拟币是不是那么好，跌泡沫话爆瞬间没有前途，平台没有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造，股息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虚拟币并冇实体信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只好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痛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二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ainfamily.hk。 二台两线广播剧， 气味浓郁，剧情曲折， 风骚快活人广播剧， 公屋快活人， 玩玩星期天儿童广播剧， 不得了剧场， 集完儿惊律动作爆破， 有咩吓？有咩？有咩？ 冇咩？ 自己听下咪知啦。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 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彭爷爷。咦，你今日系咪新眼镜嚟？ 系啊，哎呀，你真系好心水清啊！我终于咧喺呢个电台度唔见咗眼镜之后咧，即系摸蒙查查。 報呢一個嘅時間咧，即係蒙查查咗兩日咧，就終於咧的起心肝咧，尋日咧就走去配翻副快速眼鏡先。 哦，如何啊？覺得呢一類型嘅快速眼鏡， 而家係星期五嘅早上7:08，對嗎？ 對啊，啱啊，睇啱咗啊， 好清楚啊！咦，有啲熱氣喎、啊，小白， 唔係嘛？咁喺度， 哎呀，定係鬚根嚟嘅咧？ 鬚根。嚟嘅啫， 睇得好清楚啊！ 哇，系人系鬼都睇埋， 梗系啦，逃唔过我嘅法眼啊！ 厉害啊吓！ 咁啊，所以咧都系。睇嘢係要睇得清楚一啲好嘅，做人都係啦嚇，即係糊裏糊塗咧，咁就有雖然有句説話叫做難得糊塗，咁但係太多嘅糊塗咧，對自己都係唔係幾好嘅。 下下糊運過關都離譜啦， 係咯， 做人唔可以咁噶嘛。 係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喺今個星期五咧都好好地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咁樣度過咗之後咧，就可以迎接咧非常之快樂嘅週末週日啦。 系星期五最期待啊，就可以轻松下嘛，系咪？ 唞翻下啦，好啊！今日已经系嚟到呢一个嘅2019年嘅10月18日，耶！18日 系，我谂住你连对面嗰个特别都睇到添，睇唔睇到啊？对面隔篱房嗰、那个， 咁啊太细啦，嗰啲细到好似蚊子咁细。因为而家阿小白咧挑战紧我咧，系望去一个好远嘅画面入边一啲好微细嘅字啊，你又睇到咩？ 我都睇唔到，我呢个角度睇唔到。 切，你背脊冇眼咪因为吓。好啦，咁我哋另外一个咧就真系睇到啦。 系， 哇，简直系艳光四射咁样。 梗系啦， 系啊，佢入嚟嚟啦， 笑住入嚟噶。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艳光四射嘅 Didi， 早晨， 好撑眼啊！不过唔使惊，我呢个眼镜有啲特别嘢噶，累咗啲光 嘅。哇，咁犀利，蓝光都走埋啊！ 系艳光，我唔知佢隔唔隔到。 系咩？艳光佢隔唔到啦，不过你放心，我唔会射你只眼睛嘅，搵嘢。 咁就好啦，讲下啲交通出面嘅情况先。 咁大家最关心都系港铁啦吓。咁港铁各线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其实都好多日都系咁样噶啦 吓。 轻铁咧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都会提早喺晚上10:00结束啦。咁而机场快线咧就会按情况啊决定晚上10:00之后嘅服务安排噶。咁而轻铁路线咧今日都系维持行驶啦，次咧就系15至20分一班，咁705线喺天水围区咧就要改道行驶啦。751同埋751P 咧去天日方向咧喺坑尾村站开出嘅时候咧就会改经天耀站噶。咁而751线屯门区咧仍然不会停友爱站。咁讲咗个爆水管就喺亚街老街噶，去九龙城方向啦，近住联运街嘅第二线就封咗。咁而梳士巴利道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香港文化中心1、2线封闭噶。咁隧道方面，咁都系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机楼噶。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去到果栏。咁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嘅。 嗯，我好注意啊 ，Didi 啊， 吓， 即系除咗系艳光四射之外咧，点解你戴两只同一样嘅表喺手嘅？ 吓系咩？望下先。 哎呀，真系咧，呢啲唔好讲出街啦。私底下话俾你听点解啊？ 你有两个心脏咩？ 唔系。 哎呀，恭喜你啊！ 两个心脏点解要恭喜佢啊？ 通常人哋有 B B 先有两个心脏噶嘛，有两个心跳噶嘛。 你唔好谂埋一边啦， 恭喜晒啊！谣言咪就系咁嚟噶啦。 大仔咧都入大学啦，估唔到 Didi 仲咁有心 有力啊！ 我留翻俾佢。笑完咯，留翻俾 仲未笑完啊！ 系啦，留翻俾彭仔啦。等彭仔识个第二个女仔嗰阵时，先有心有力啦。我就冇心冇力啊，真系。 男人你有乜所谓啊？ 咁啊系，60岁都可以生。 唔系咯，哎呀，真系好戥你高兴啊！ 唔会噶，我就觉得阿彭仔你咁精灵，你生个仔都会似你咁精灵，仲搞笑啦、啊，应该。唔好笑啊！我系想解释俾你听啫，唔解释。 点解唔解释啫？ 系解释 唔啱嘅呢样嘢，其实。因为嗱，我咧被个人咧就比较准时啊，一只表咧就惊佢停，所以睇够两只表。咁呢个算唔算合理解释啊？ 真系咁啊？ 其實都唔係，都有少少原因。仲有其他原因唔講啊？ 熬底啊！ 唔係咯，你喺電台翻工啊，周圍都係鐘啦，係咪先？ 啲鐘會跟住你行咧，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要望住手錶。 因為阿 Didi 戴嗰隻手錶，仲要係咧類似係測心臟或者係嗰個咧計步速嗰種錶嚟㗎。係 啊，冇錯冇錯。 咁你話為乜要戴兩隻一模一樣嘅喺同一隻手度啊？ 咁咪計兩個心臟咯。 咁咪我咪諗到係咁咯。 邊有咁先進啊？ 你话 咁快脆睇到、就是，如果系有，起码个肚要七八个月先睇到啦。 你而家 我平噶个肚，鹏仔，你睇下好隆起噶个肚，真系 越人 解释啊， 未隆喐，人未隆喐 系啦。 好笑啊，鹏仔，哦，好似阿欧下礼拜翻嚟， 系啊，你就会解禁噶啦， 就唔系同你倾偈噶咯。 系啊，所以我今日要争取最后一分一秒啊！ 唔紧要，有咩想问我帮你问啊？ 谣言嚟嘅呢啲真系，唉，最怕睇呢啲咩？日日已经睇到咁多电话谣言嘅，仲要听埋啲咩人讲谣言？ 咁、所以咧，真系唔系几好。 身为一个台长，教坏晒啲细路仔啦。 好啦，够啦，你既然攞翻我个职位出嚟。嚟得翻去柴房 啊！首先要聲明一樣嘢，嗰、那個唔係柴房，我哋嗰個係交通嘅參觀重點嚇，係、啊、一個好先進嘅科技房嚟嘅。你就唔好講柴房，話俾你聽啦。 科技房 係啊，參觀重點嚟嘅港台最靚嘅咯，我哋間房。 唔怪之得 講柴房啊，台長。 咁唔怪之得要擺阿 Didi 喺入邊啦，最靚嘅房。 梗係啦。 咁亦都要擺返個靚人先得㗎，靚人靚景啊！ 你係喎，唔係點襯啊？ 參觀嗰啲靚人靚景香港電台， 係啊，不過要戴防藍光嘅眼鏡，嗰度好藍啊，因為藍色嗰間房， 防厭光係咪？ 防厭光都要， 嗰間房係冇顏色， 冇顏色嘅咩？哎呀，唔係我記錯咗又，以前個 media 咧咪藍色咯。 哦，你講下以前， 陰公幾廿年前嘅啲人一諗翻起， 人真係要隨住步伐而轉變， 同埋啲顏色唔好亂咁填落去。 係係係。 不過我肯定阿彭仔同我一樣啦，色彩。好中意啲卡拉服嘅嘢，我都好中意。 嗱，我本来咧就想讲阿 Didi 两样嘢，一咧就系佢同一只手戴两个同款嘅手表啦。 哇，你条裤撞色噶！ 第二咧，我就会讲咧，阿 Didi 咧同我彭爷爷咧都系咧品味系好超卓同埋出众嘅。你谂下，我哋咁早翻工嘅人都可以衬到咁靓嘅，系嘛？Didi 今日咧就系桃红色嘅长裤衬咧一个。上身是比较素色的上衣和我是不谋而合的。我是橙色的。 是鲜橙色。是鲜橙色。 是啦不是烂橙啊。 不是啊彭仔我通常呢搵衫呢是前一晚稳定的因为第二天起身呢即刻返工呢不会。 哦那在这个时装的触角上我同你有啲不同啦。 哦你朝头早起身 稳定。是啊我是睇心情咯朝头早。 哦，唔会啊，翻工好心情啊嘛。 系啊，所以咪着到咁靓啦，我哋。哎呀，听众朋友就冇呢个眼福啦。我哋咧喺广播大厦嘅同事咧，就真系经常都目不暇给。 不如又影张相啊！不如你哋两个合照啦，好唔好？Didi 点都唔肯影，不如你哋合照啦。 嗱咁啦， 我化咗妆先。 唔好，我有咁嘅谂法啊 ，Didi。我同你今日咧一齐咧影一张相，我系净系露个鼻出嚟。睇下啲听众分唔分到边个系你，边个系我？ 哦，影埋人体嘅下半身，唔系下半身啊，系下半身啊， 好难咁样，好嘛？多谢晒 Didi 啊！好，跟住我哋转换一个好好闷嘅闷蛋先， 系阿 闷蛋， 早晨啊 ，Vincent， 早晨啊， 系 陈爷爷， 二台超级闷蛋， 哇，你。突然间俾咗呢一个 称号 假号俾我， 系啊假号咧， 系啊假号，我唔识接啊，真系。 其实都系赞你嘅，闷蛋点解咧？因为佢系专注喺工作噶， 冇错啦。 Vincent 永远都系专注工作， 一心一意喺工作上边，系啦。 当佢咧即系好想同我哋一齐咧去笑下讲下笑话嘅时候咧，佢就会经常咧系出错噶啦。 又或者佢趁我哋好开心讲紧笑话嘅时候，佢就会望住部 panel 啦。啊，真系呢一批人嚟。 呢一方面， 我系一个话题终结者啊嘛。 系呢一方面咧，李志刚先生咧系最能够理解阿 Vincent 嗰个嘅闷嘅情况嘅。日后再同大家分享。好，而家先讲咗出边嘅天气状况先啊。 今日就一落街咧，我都见到以为寒寒地咁啦，跟住就即系用嗰啲应用程式一睇咧，原来而家我身处嘅位置都系22度嘅啫，咁、所以咧系极度舒服嘅，咁同埋咧系都有啲风吹下嘅，有啲微风啦，咁所以咧 即係街上面嘅人咧，即係普遍嚟計啦。咁今日就都係著翻短袖衫為主嘅啫。咁、有啲人就係手上手持，即係譬如學生哥就手持一件薄褸啊咁樣樣。 嗯， 即係因為頭先都有聽到新聞啊，天氣嗰啲都有講到話，即係一早一晚咧就温差會比較大咁。 呢個禮拜都係咁啦。 係啊，但係我又覺得夜晚都係偏熱嘅，我自己覺得啦嚇。咁、所以朝頭早即係出街嘅時候就要小心啲啦。咁因為始終而家即係身邊都多咗人會有兩聲攪攪咧，咁大家真係會係擔心啲嘅，的確。 好啊，注意一下健康啊吓，即系如果体质唔系话咁强壮嗰啲嘅听众咧，就唔好扮大只啦吓。 系啦， 带多件外套咧喺身咧就稳阵啦，系咪咁讲啊？ 冇错啊，同埋已经唔再系一个着背心嘅季节啦，咁所以咧，大家 系劝喻嗰啲， 唔好见到系劝喻嗰啲，即系一落街见到，咦喂，好好太阳喎、哦，咁啊， 又攞翻件背心出嚟着先。 系啦，咁嗰啲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啦，因为真系转凉咗啦，唔好成日俾个太阳呃到你。 又或者咁啦，即系向来中意着背心嗰啲嘅朋友咧，你劝喻佢啦，你先着咗件短袖衫或者系长袖衫，然之后再笠件背心喺面啊。 系喎、哦。 如果真系咁中意着背心嘅话， 但系啲背心要潮啲先得。 好 ，OK， 好、okay, 多谢晒 Vincent 先。咁啊，你 又要见啦，我翻嚟睇下你个 office 相啊嘛，欣赏下要。 系啊，你帮我同阿 Didi 影翻张我哋下半身嘅相。 记住翻嚟影啊，张相拖咗好耐啦，好多听众叫我哋找数啊。 好， 唔 该晒，好，拜拜， 一阵见啦吓，拜拜。好啦，天气方面啊，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嘅，局部地区又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咁啊吹和缓啊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吹北风啊唔好着背心啦吓。初时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嘅，咁啊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啦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啊。中級的水平嚟嘅、 有冇一啲嘅校服是有背心的呢？ 背心嘅，我真系冇乜点见过。 或者运动会先要着啊？ 运动会嗰啲都有袖噶。 啊，咁啊，咁唔知道我哋晨光大学几时出翻件背心嘅校服呢？ 出年啦， 出年你整啊？睇下点。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 嗱，咁啊，之前咧就啱啱新鲜出炉咗施政报告啦，啊，都有啲同环保有关嘅，系咪咧？ 系啊，冇错啊。咁喺环保上边最大嘅亮点啦，咁啊，当然系资助私人楼宇安装呢个电动车充电系统，咁啊，等啲车主咧，佢哋轉用電動車少了一個充電難的障礙，提供誘因希望他們改用電動車、我們就覺得呢，對於改善空氣質素而言呢，這個措施是好的，因為路上少了汽油車啦，少了廢氣排放啦，空氣質素就會有改善的。不過另外呢，在這個暫緩氣候危機上面呢，就未必有外國轉用電動車之後做到一箭雙雕的好處、因為人家那些國家呢，尤其是一些主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國家，佢哋咧，啲車由汽油啦、柴油轉用電力推動咧，咁就可以直接減少使用呢一個化石嘅燃料啦。咁、但香港咧，我哋嘅電力啊，即係我哋嘅發電廠，其實對最主要都係燃煤同埋天然氣噶嘛。咁所以就話，就算汽車轉咗用電，都只不過係由架車入邊到燒化石能源，變咗去核電廠嗰度燒完，然之後再傳送啲電力過嚟。咁、減碳上面咧，就未必達到我哋所講嘅目的咯。 係，咁啊，如果係咁嘅話，咁啊，有冇其他啲措施可以幫到手啊？ 其實如果要在減碳上面，一定是最大的個碳排放來源一定是發電廠的了。那我們現在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呢就麻麻地、也都不見得政府有太多的措施來到去幫助這一方面。希望呢就未來政府即是固然電動車要做一點，另外呢就是希望呢不只是私家車，是真的講講啲公共運輸呢其實才真的可以幫到手。另外、路面上面少些車，其實大家揸車或者搭車都方便啲啦。 嗯，我都同意。 嗱，頭先係講到車啦，反而咧，我就想將個話題轉一轉喎。我哋最近咧，綠色和平咧喺市面上面，我有一架車咧都全港周圍走喎。 咩車嚟㗎？ 係啦，我講得出啊，梗係唔淨止一架車咁簡單啦。其實咧，佢係一個流動嘅雜貨鋪，入邊咧就好多啲裸裝嘅蘋果啊、蔬果啊、一啲蔬菜啊，咁同埋都有大家要自備容器先至買得到嘅米啦、通心粉啦、意粉啦呢啲咁嘅食物。咁我唔知道大家各位聽眾有冇見過咧？咁 我就未遇過啦。佢哋會喺邊度出沒嘅咧？ 其实我哋真系全港四围去噶，咁有啲可能会去到屋邨啦，咁但系都亦都有可能去到旺角啊、铜锣湾啲市中心嘅，咁大家就留意一下我哋嘅招牌啦。咁、除咗呢架车之外咧，其实我哋另外咧都请咗嚟自全球唔同嘅朋友嚟到去参观我哋呢一架车啦。咁咧话上星期咧，系啦，我哋就有位嚟自法国嘅朋友咧都参观咗呢个流动杂货车。系啦，佢系边个咧？佢咧就系原来系法国一个裸装超市 Day by Day 嘅创办人同埋总裁 Didi， 系啦，呢个佢嘅名嚟嘅。咁佢以前咧其实一直都喺超市度做嘢噶，咁佢都好明白咧，原来传统超市个商业模式咧会造成好大量嘅浪费。咁所以咧喺8年前已经咧，佢已经转投呢个无包装超市嘅行业，希望咧创造一个新嘅循环经济模式，减少浪费，减少污染。咁而家 Day by Day 好犀利啦，我哋嗰架车啊，全港一架周围走啦。咁但系 Day by Day 呢个超市咧，喺法国啊，成个国咧已经有55间分店啦。咁亦都系用无包装嘅方式咧，提供超过700种日常生活嘅用品同埋食品俾顾客喺度选购。咁啊，包括米啊、意粉啊、酒啊，咁甚至洗头水、番碱同埋清洁剂呢啲咁嘅液体嘅嘢咧，都系有一啲无包装嘅选择。咁啊，顾客自己攞个樽去，自己攞个盒去买嘅。 咁啊，听落咧，其实虽然咧就好似啊未试过，系咪有啲难度咧？啊，不过如果人哋都能够推行得到嘅话咧，咁啊证明可行性都系有嘅。 是啊，冇错啊。咁啊 ,Didi 佢千里迢迢嚟到香港呢，咁其实佢都有去到本地嗰啲连锁超市去睇嘅。咁甚至呢仲系喺我哋一个活动入面呢，就同一啲本地连锁超市嘅代表去见面，去到分享佢嗰个无数经营心得啦。咁都听咗佢讲呢，其实呢佢话裸装超市业务呢最困难的地方呢，其实一定是供应链的部分。那反而呢顾客呢是他认为是整个难度里面呢只是占20%的。那再加上是啊，原来供应链是占了80%的。他说好是啊，好夸张。因为他说呢现在超市啊买那些货品呢，即是种类又多啦。同埋仲要嚟自係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即係好多個供應商。咁點樣令到供應商啦？除咗供應商之外，仲有物流公司，點樣將啲貨品運到過嚟咧？係用到一個無包裝嘅方式，又可以 keep 住啲食品係唔壞嘅，係保持佢嘅質素嘅。咁亦都係合貨送到過嚟係冇問題嘅。呢啲先至係最嘥時間嘅步驟咯。咁反而咧，客人咧。在他八年前开始呢，其实他都话八年前的客人其实都好，即是 OK， 都接受到。咁甚至而家呢几年呢是越来越多人鍾意呢种模式。咁呢样嘢有好处，就是他话越来越多人鍾意啦，咁真係去买啦，去用啦。咁又吸引到更加多嘅供应商愿意去做一个转型囉。 可能真係都需要一啲成功嘅先例呀，去激发下其他人，原来呢样嘢都可以行使到出嚟嘅时候呢，可以试下改变下而家嘅运作模式囉。 固然都是的，咁我哋睇翻香港嘅情況咧，即係我哋會覺得香港人咧對於無包裝嘅應該一啲都唔陌生噶啦，因為我哋香港嘅街市啦，咁其實好多都冇包裝噶嘛，即係除咗嗰啲新鮮嘅食品之外，咁甚至柴米油鹽以前都係係就咁擺喺度賣嘅，咁當然你可以攞膠袋啦，咁但係其實你亦都可以自己去到攞一啲嘅可再用嘅容器喺度裝噶嘛，咁所以我哋覺得香港嘅消費者其實好多都好 ready， 咁而家個潮流亦都響度，咁而家呢一樣嘢係真係要超級市場佢哋。做即系去到带头去到改变佢哋嗰个背后嘅供应链咯，个需求一定喺度噶啦。咁但系超级市场佢哋点样去做一个嗰个改变嘅角色？咁佢哋嘅决心真系好重要咯。 我都同意啊。Kate 之前都同我哋分享过咧，有啲嘅超级市场咧，嗰啲包装咧，哇，简直系多到不得之了啊！吓，根本系咧唔需要咁多，但系又唔知点解要需要咁多层嘅，又胶兜、又胶纸、又胶网嘅包装咯。 是啊，而家有啲超级市场就开始做緊嘅，咁佢哋就小型咁样喺某一啲嘅铺头，喺某一啲地区嘅铺头度做啦。咁我希望如果听众有机会去到呢啲嘅地方，都可以试下呢一种嘅模式。咁其实佢哋都系对环境好嘅。咁大家諗深一层，其实都系以前我哋买嘢嘅方法啫。咁就唔使觉得好似好光光正，好似好奇怪咁。其实我哋都系返去以前嗰个模式啫。 虽然呢我哋香港就未去到话呢有得攞买洗头水啊，或者一啲 清潔劑啊。不過咧，最起碼就係當你做消費者嘅時候咧，你都仲可以選擇攞少一個膠袋或者用少一層嘅包裝。人人都可以做到呢個舉動，就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嚟自綠色和平嘅阿 Kate 先，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啦。 嗯，下個禮拜再傾過啦。 嗯，拜拜。 晨光大學。 十事精彩的挥霍，不停的重复。某个兴趣班参加的钟数演次达半夜，谁愿报？灵魂承载着疲劳，又有没用途？凌空抛开时钟。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竭力寻觅最新的听歌，动人的那种草或似清风，不需认同。意志会令人反复的思索收获跟成功。 环保是一个很大的议题的，如果你对环保方面想再了解多些，可以就自己找多些资料了。林奕康的作品重读兴趣班，先听听七点半钟的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区议会选举提名期结束，当局共接获1104份提名表格，较上届多153份。所有的选区都有多于一人报名参选，所有议席都有机会在有竞争的情况下产生。但多名参选人说，仲未收到选举主任确认参选资格。今届区议会选举会选出452个议席，较上届多21席。选举将会在11月24号举行。欧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一致通过英国和欧盟达成的新脱欧协议。协议仍然有待欧洲议会和英国国会通过。根据协议，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之间不会设立硬边界，北爱会留在英国关税区，但亦都是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切入点。当局会审视入境北爱的货品，如果货品有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风险，英国就会代表欧盟征收欧盟关税。北爱议会将会每四年表决是不是保留有关做法。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认为，协议将会避免欧盟和英国之间的混乱和冲突，形容目前是非常接近英国脱欧的最后阶段。英国下议院将会在星期六加开会议表决协议。首相约翰逊对通过协议非常有信心，但北爱民主统一党、工党、苏格兰民族党和自民党已经表明反对。美国财长努钦说，中美正是努力敲定首阶段贸易协议的细节，又说华府仍然未决定是不是预期在12月15号向大约1600亿美元中国货加征一成半关税。努钦说，他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下星期将会同中国副总理刘鹤通电话，并计划在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前同刘鹤在峰会举行场地智利圣地亚哥会面。白宫经济顾问库特洛说，中美有动力敲定首阶段协议文本，认为有机会在下个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签署。库特洛说，首阶段的协议是严肃认真和真实的，中国不单止购买美国农产品，还包括降低农业非关税壁垒，但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可能要留待第二阶段的协议。 出年东京奥运马拉松同埋竞走项目好大机会，好有机会由东京移师北海道札幌举行。国际奥委会会长巴克话，理事会同东奥组委会已经决定将赛事转移，表示喺札幌举行会更加凉爽，能够保护选手嘅健康。日前喺卡塔尔多哈举行嘅田径世锦赛中，马拉松同竞走赛事接连出现选手弃权嘅情况，被视为作出改变嘅决定性因素。根据今年嘅数据，两个城市喺男子马拉松比赛日期8月9号为例，朝早8点嘅气温有接近8度嘅差距，东京嘅气温就超过摄氏30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啊，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咁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啦，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噶，咁后少少近住顺利村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咧就喺腾龙台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德望学校，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沙田污水处理厂啦。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再提你啊，港铁各线机场快线除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系提早喺晚上十点钟结束噶。咁而机场快线咧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十点后嘅服务安排。咁而较早前咧，梳士巴利道受紧急水管维修影响需要封路嘅，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香港文化中心对出一二线解封。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What are you doing the rest of your life? What are you doing the rest of your life? 秋天见到落叶，我觉得好似欢呼咁样，成个人都有重生嘅感觉，所以拣啲可以选择生命嘅歌最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八点到九点，添丹情怀， 我是邓维斯。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好惊啊！ 惊咩啊？ 近年香港中风嘅人数越嚟越多，已经成为香港主要嘅杀手病之一啦！好惊啊！ 哦，与其担心，不如由今日开始多啲注意日常嘅生活习惯，避免出现血管硬化、 预防中风。 咁可以点做啊？ 戒烟戒酒，作息定时，保持心境平和，恒常运动啊！ 注意均衡饮食，唔好食太多肥腻嘢、太甜嘅食物啊！ 仲有啊，要维持一个健康嘅体重。 明白，预防胜于治疗，建立一个健康嘅生活模式，就能够有效预防中风。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喂，早晨啦、啊，各位晨光嘅听众，又翻到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当中啦。 系 咁啊，直播室有小白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彭爷爷。 系啦，亦都有我彭仔响树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39咯噃， 好清楚喎、啊，真系。 就搭八个字啦。系啦，咁又系时候咧，差唔多同大家咧要去一去周游列国一下，睇下咧外边嘅世界，其他国家嘅一啲花絮啊、 嗯， 或者有冇啲咩国际趣闻同大家分享一下先、 啊。要啊，之前啊，梗系听一听啦，晨光精安第一线先啦、啊， 系 咪、啊？ 今日星期五、 啊，星期五啊，讲下一啲咧有关运动同健康嘅关系啊，大家听听先。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精安。第一线 茶道好唔好啊？定系整蛋糕呢？ 喂，两样都好、啊，但系咧有冇啲运动做下？因为咧每日喺 office 度已经坐到够啦，放工咧真系想喐下噶。 又啱，咁一系报瑜伽班啦、啊，或者拣打羽毛球都可以。你一唔一齐啊？ 咦，你哋约埋一齐做运动啊？啱啊，做多啲运动好啊。话时话，做咩无端端咁有兴致啊？ 我哋都系为咗隔篱组嘅 Lens 咋？ 为咗佢？我唔明白、 啊。唔系啊，佢呢排心情好差，又觉得好大压力、啊，集中唔到精神做嘢，咪成日做错嘢咧，仲俾阿头闹添啊吓！话得多咧，搞到佢心情就更加低落、啊。所以咧，我哋谂住咧约埋佢一齐去做下运动，或者学下兴趣班啊，等佢咧搵翻啲正能量，好好处理下佢嘅情绪啊嘛。 诶、啱、啊。定时进行带氧运动或者做一啲伸展性嘅运动咧，都有助减压噶。加上啊，做运动嘅时候会释放啲乜嘢啊？安多芬啊嘛，呢种激素能够令人产生愉快嘅感觉。不过咧，我觉得你哋两个系想帮 Nancy 嘅话，应该再深入啲了解清楚佢压力嘅来源系啲乜嘢，然后采取针对性嘅措施。 清楚压力来源，工作压力咪工作压力咯，仲有分啲咩啊？ 梗系有啦，例如佢嘅压力源于工作量大。唔够时间做，工时过长，同上司或者同事嘅关系系咪唔好呢？前景系咪唔明朗？认为自己有冇被忽视等等，都系因素嚟噶。 哇，咁我哋又冇问得咁清楚、啊，我哋咧只系听佢讲话，觉得好大压力啊，搞到咧身体都差埋啊，又胃痛啊，头痛啊，成日都会觉得攰，周身肌肉又酸痛、啊，有时咧仲会觉得咧呼吸困难添、啊。 哦，其实啊，有压力嘅时候咧，唔止身体方面会出现问题，行为同心理方面都有征兆噶。 我都听过、啊，行为方面可能会有失眠、暴饮暴食、依赖烟酒、唔中意交际。更有可能啊，发展到伤害自己身体嘅行为啊！ 吓、啊，咁心理方面呢？ 心理方面咧就会出现抑郁、焦虑、急躁、注意力下降、经常出错，同埋思想会变得消极等等啦。喺咁嘅时候啊，工伤嘅机会好容易增加噶。 哇，白经理啊，咁如果我哋揾到 Nancy 嘅压力来源，又可以点样帮到佢呢？ 譬如话如果工作方面嘅话咧，要学识为工作订立缓急先后，改善时间管理，仲要向管理层同事反映意见，商讨解决嘅方法，减少压力嘅来源啊嘛。 你哋两个都系啊，工作上有咩问题，记得同我讲啊。 白经理，我同阿祖咧就话同你倾得埋啫。我听 Nancy 讲，佢同阿头除咗工作上嘅嘢，冇乜计倾，大家嘅良性互动又唔多、啊。 我都明，管理文化都系员工嘅压力来源。老板做得好，公平公正，识得欣赏员工咯，大家做嘢嘅时候咪开心啲，落力啲咯。嗱，你哋同 Nancy 讲，想减压，除咗调整心态。办公室的环境其实一样都要清理一下的。 吓、啊，不是说保持办公室的整洁和减压都有关啊？不过我知道，如果要在一个又凌乱又狭窄的空间又有噪音光线又不够的地方做事呢，不单止不会做得好，还会令到压力飙升的。 执好 office 之外呢，还要维持健康生活的模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所以长期受压的人士更加需要保持均衡饮食。咖啡啊，或者高糖分嘅饮品少饮为妙。 点解啊？咖啡提神、啊，我每日都要饮噶，唔饮过啊，我个人好似唔醒咁噶。 其实啊，你每日有充足嘅睡眠，俾身体有时间休息复原，咁就唔需要额外靠咖啡嚟提神啦、 啊。哦，听你咁讲咧，其实要减压真系可以有好多方面去入手噶、啊，好似改善工作环境啦，良好嘅生活习惯，充足休息。均衡飲食，做多啲運動，保持住正向思維。我覺得咧，其實同多啲朋友啊、屋企人傾下偈，分享下咧，都會有幫助噶。 哎呀，梗係有啦！有唔開心啊，千祈唔好收收埋埋，講出嚟啊，舒服好多噶。同埋咧，人多好辦事啊嘛。你自己一個諗唔到方法解決啫，多個人啊，多個腦一齊諗，可能會諗到辦法解決噶。 又係。好，等我一陣間約 Lancy 食 lunch 嘅時候咧，同佢傾多啲偈，減下壓。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国际新视野就紧接住咧，头先我哋嘅晨光即安第一线咧，就同大家见面啦。正话嗰三位仁兄系边位啊？ 有阿白经理喺度咯。 哦， 系啊， 就小白饰演白经理， 系 嗰把女声系阿 Lu， 阿 Lu 嚟嘅， 阿 Lu 系饰演， 饰演翻阿 Lu， 哦，饰演翻阿 Lu， 咁另外嗰把声就 系阿祖嚟嘅， 哦，黄耀祖，咁佢系饰演， 佢剧入边嘅名都系叫阿祖， 哦，真系好啦，诶，咁啊，我都可以记得翻啦吓，好，咁啊，嚟到我哋呢一个嘅国际新视野咧，就想同大家咧。睇下澳洲方面喎，澳洲最多嘅乜嘢小动物，或者都唔少㗎喇，经常会见到嘅动物。 有两种啊，一种就係树熊，另外一种就係袋鼠。 係啦，冇错啦，就係呢两种嘅动物呢，经常都会见到，同埋亦都好有代表性，代表澳洲啦。咁、今天呢，呢、这个国际新视野咧，就带大家咧去到澳洲咧睇下袋鼠。咁袋鼠咧，俾你嘅感觉咧，通常如果要佢系配落去一啲嘅运动项目嘅话，你会谂到啲咩运动项目咧？ 拳击手，小白，拳击，拳击， 系啦，打 boxing， 冇错。 原来佢识游水， 吓、啊？ 你有冇谂到袋鼠系中意跳落水游水 咧？我冇谂过嗱，袋鼠咧佢已经好似拳击手咁样啦。 系啊， 咁另外一样嘢咧，呢个澳洲咧就好多沙漠嘅。 啊， 咁我净系 中部嗰度 系啦，我净系谂袋鼠咧都应该系跑得弹得几快啦。我冇谂到佢识游水噶、哦。 因为咧，其实澳洲你又谂真啲，都好多咧系同海。或者是海上活动、游泳相关的地方都有的。 但是諗住是 黄金海岸那些，是不是 就是沿岸那些地方嘛。啊、那些地方袋鼠不会去的嘛。 是啦。那所以呢真的我们在印象之中很少见到袋鼠是湿滴滴啊。 是啊。 即是在海里面啊，或者在游水的状态啊。那但是呢，其实呢袋鼠可能都真的喜欢游水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在澳洲坎培拉呢，就最近呢有市民呢就报案，就话咧，发现有袋鼠咧，就喺一个湖入边咧游水，喺度浮下浮下咁，咁究竟佢系游水定系浸亲啊？咁，于是咧，啲澳洲嘅警员咧就走到去呢个湖嗰度咧，就揸住架水上电单车啦，去到现场啦，就救翻呢一只咧喺湖入边再 再浮再沉咁样， 啊，咁啊救翻，沉下沉下咁样， 救翻佢上嚟。 嗯， 点知救翻上岸之后咧，嗰只袋鼠咧又再自己跳翻落去个湖嗰度游水、哦。 佢系咪跌咗嘢落过去个水入边啊？ 哦，即系本来袋喺个袋度嘅， 系啦，袋喺袋入边，小心跌咗， 跌咗嘢落水，再落去搵翻， 都要执噶，系咪？ 啊！咁啊，小白你呢一个嘅谂法咧，真系好创新，好新颖。唉，呢、這个外电咧系冇谂过，系咪一个咁样嘅可能性嘅？咁好啦，由于咁样嘅场面咧，就有市民咧就系影低咗，咁所以咧自然喺啲社交平台嗰度咧流传咧，就引起大家嘅好奇啦，亦都有啲人咧觉得好好笑啊！呢个场面， 嗯 啊，咁啊，影片见到咧嗰两名嘅警员咧就救翻嗰只袋鼠上岸之后咧，只袋鼠又跳翻落去啦。一个湖度游水，咁最后咧呢两个警员咧都继续咧再喺呢个湖入边咧救翻呢一只袋鼠上嚟。今次咧佢一救咗上嚟之后咧就即刻交俾咧嗰啲动物拯救人员啦。咁、但系呢一只嘅袋鼠咧又得意，佢第三次咧就唔跳落个湖度啦。 吓， 佢系呢一度嘅外电嘅描述就话咧。佢咧于是咧就系向住高等法院个方向咧系逃去啊。 高等法院。 佢唔知系咪要上诉啦，准备去 系啦， 系啦，我都有呢个游水权噶，咁样啊，呢、這个我系自己谂嘅啫。咁但系咧呢一、這个嘅影片咧，亦都喺网上流传之余咧，让人亦都谂一谂啊。平时我哋以为袋鼠即系最多系同 boxing 打 boxing 咧呢个运动诶配合相关啦，个样都似啊咁。 嗯， 原来佢都可能系一个好中意游水嘅爱好。爱好动物嚟嘅， 系啦，会唔会游泳健将嚟嘅咧？佢系浮下浮下咁，但系佢唔系有袋鼠式咁样游噶。 系咯，呢一个佢又冇影到出嚟，或者系冇描述究竟佢系即系狗仔游水就话狗仔式啫，咁、哦、袋鼠游水系咪袋鼠式啊？诶、 可能有个气袋啊嘛，袋鼠有个袋。 嗰、那个袋唔系气袋，那个穿窿喎。 佢可能自己加咗啲嘢咧。 系咁呢个不得而知啦吓、啊。不过咧就有人认为咧，即系从中咧可以见得到咧。喺呢个澳洲咧，其实咧，袋鼠跳落个湖度游水，系咪真系咁难得一见咧、嗯？其实又唔系嘅，原来话当地咧，周不时咧都会有见到咧啲袋鼠跳落个湖嗰度嘅。咁、就话啦，点解佢会跳落个湖咧？有啲讲法就话，因为袋鼠咧可能听到啊有狗吠声，受惊，所以就跳落水。 哦，诶，咁啊合理喎呢、这个。 但跳落水，狗仔都識游水噶嘛？ 咁佢唔會諗到狗仔識游水先噶嘛？ 哦， 佢淨係諗到佢走咗先啊嘛。 係、咁，所以呢一個嘅畫面都真係相當之少見啊！嚇，對於即係我哋香港啊聽眾朋友，可能都會覺得，真係未冇乜點見過袋鼠跳落去水嗰度游水喎、原來喺澳洲咧都唔係話咁罕見嘅情況嚟。 香港啲馬騮有游水，你有冇見過啊？ 马骝游水未见过、 香港嗰啲即系马骝山金山嗰度咧，嗰啲马骝咧系会跳落个水嗰度咧游水噶。我真系亲眼见过， 喺边度啊？ 二十几三十只就喺 咩话？二十几三十只、一齐游水， 一齐游水啊！真系好宏伟嘅睇到，哇！佢直头 好壮观、 其中一只好似纣王咁样，跟住侧边嗰啲妲己咁样咧，就服侍佢啊，又喺度帮佢捉下啲虱啊，攞啲生果俾佢食，咁样噶， 酒池肉林咁嘅感 觉。系啊，你点估到？ 喺边一区啊？ 唔系就系下低金山咁大埔道嗰个啊？ 咁佢嗰个水系位于边度啊？ 嗱，佢咧我见过两次，一次咧就系直头喺佢下低嗰个九龙水塘嘅，咁佢喺水塘侧边沿岸嗰啲位。另外一个咧就喺石屎路望落去少少近瀑布嗰啲位，佢有啲咧即系好似集水区咁样噶。 系 咁佢就喺个集水区嗰度，就二十几只喺度酒池肉林。 哇！即系又系淋下水，又叹下咁样。 系啊，几舒服。 如果下次再有机会见得到咧，要影张相嚟公诸同好 一下。直头拍埋片啫嘛，下次见到。 我未见过啲咁得意嘅画面咯。如果讲话呢一个嘅马骝仔要游水，马骝仔跳舞可能常见啲。 I like your style. 啱曬，正話我哋嘅國際新視野講嘅咧，就係澳洲嘅袋鼠式游水嘅情況啦。呢一位嘅歌手咧嚇，啱啱唱緊呢一首嘅 single 咧，就叫Dancing Monkey 啊。 係啊係啊。 呢一位嘅朋友咧係女歌手嚟嘅，佢嘅名叫做 Tones and I。咁啊，佢亦都係嚟自澳洲嘅喎，會唔會佢都好熟悉究竟澳洲嘅袋鼠係咪好中意跳落湖度游水啦？ 可能佢會喺澳洲嗰啲袋鼠跳落湖嘅時候攞到靈感啊。 咁下一次就。Swimming kangaroo 系可能系啊，嘣一声，第一个音就嘣一声。 咁啊，亦都可以推介一下俾听众朋友啦。Tones and I 咧呢一位嘅女歌手啦吓，虽然肥嘟嘟啊，咁但系喺台上面嘅表演嘅时候咧，佢啊唱呢一首啊 Dancing Monkey 嘅时候，都系非常之得意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You know. 好啦，朝头早嘅时间啊，嚟到7:55啦吓，咁啊，今朝 spot 到你先同听众咧就睇睇一啲有关于咧就系球队领队嘅消息啊，讲紧噶啦，都估到噶啦，又系红魔鬼啊！曼联啊，曼联嘅成绩完全冇起色啊！咁啊，有指球会已经物色紧咧，就一位新嘅领队目标人物咧，目标人选应该系话吓，咁啊就系巴黎圣日耳门嘅主帅杜曹，仲有咧就系同埋盛传出任日本国家队技术顾问嘅前阿斯奴教头云加，云加会唔会曼联啊？我问嗰啲曼联迷啦，佢哋就话应该唔会嘅。好啦。仲有咧就系待业当中嘅阿里基，咁啊事实上啊早几个星期之前已经有传咧就系呢一位啊意大利教头阿里基学紧英文，咁啊另外咧就系话到学紧英文系咪同曼联有关咧？咁人哋好学都得嘅，系咪？唔一定要去新领队嗰度翻工噶嘛，系咪先？咁啊即管留意一下咧就系曼联嘅最新消息啦吓。好啦，除咗咧就系足球之外咧，再睇埋网球咯。咁啊担心费达拿咧就系足球挂靴啦，咁啊网球挂拍噶。又或者咧，就好担心佢出年咧会唔会放弃打呢一个法国公开赛嘅球迷，今日咧就可以放下心头大石啦。今日费达拿已经咧就落实咗啊，出年有啲乜嘢嘅比赛咧就会参加咧。今日首先佢就话到咧会参加东京奥运嘅。今日星期四嘅时间，寻日啦，先至咧就系啱啱接受咧外国媒体访问嘅时候话到啊，出年必定会参加咧就系东京奥运以及咧就系法国公开赛噶。咁又話到希望咧，就係雖然都好想就係成日多啲同屋企人聚一聚，咁但係咧佢話到啊，今年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年啦，特別係明年2020年啦，有奧運年，咁所以希望咧繼續嘅憑住參加唔同嘅比賽，提升住自己嘅實力啊 ，keep 住自己嘅穩定狀態，可以咧就係做得更加出色嘅成績。咁佢自己梗係想啊，之前訪問都講過啦，攞埋呢個東京奧運嘅奧運金牌，奧運金牌咧係少有獎牌，費達拿未攞到嘅獎牌嚟㗎。 好啦，咁如果你揾緊工嘅时候呢，又可以试下呢一个嘅工作喎。讲緊就係 NBA。NBA 嘅一直呢都係好多㗎。篮球迷咧所关注嘅一个联赛嚟嘅，咁啊美国 NBA 咧早前有好多唔同嘅风波啦，咁但系咧有另外一个得意嘅新闻消息，关于啲乜嘢呢？原来佢哋物色紧啊一位嘅人选啊，就系成为 NBA 官方嘅食品测试员噃。咁啊作为运动员嘅食品测试员啦吓，咁啊佢哋举办咗一场特别嘅活动啦，只要咧就系年满21岁美国同埋加拿大嘅居民啦，就已经符合参加今次活动嘅资格啦吓。参加者只需要透过社交的平台关注某一间公司，然后就将 NBA 个人在 NBA 球赛里面的照片或者自己喜欢的场地的食品照片上传，他们就会慢慢找回你出来的。经过一轮的筛选之后，得到的叫做找你的朋友就可以得到就是500元美金和3-5场2019-2020赛季 NBA 篮球门券，都是一个呢几好的叫做找一些新的朋友帮下手，在 NBA 那里好像试食这样啊。咁你去到场馆的时候，通常呢啲人睇波，你估真係淨係睇波咩？食花生啊，食爆谷啊，食熱狗啊，都好紧要㗎嘛。咁啲官方啊，啲球队都想知道自己啲食物受唔受欢迎嘅。如果你即係门券卖得好，但入面啲食物卖得唔好啊，咁把鬼啦，赚钱都少咗嘛，係咪先。 啊问我啊， 系啊， 小白你问我啊， 咁你坐咗喺度，梗系问埋你，你去睇球赛或者睇睇、电影，你都想食嘢啊？ 咁又系，不过咧，正话咧，我都俾阿小白咧一句说话咧，就啊启发咗啊， 系乜嘢？ 就是、呢个奥运年啊，系咪啊？ 系啊，2020年咯、 啊。啊，如果我系香港电台嘅更高层咧， 点啊？ 喂，出年一于派我哋一位同事叫刘年啦、 啊。哦，系、啊， 刘年出年去做奥运咯，咁你咪奥运年咯。 再度复出，世界排名一度重上25位，最终仍然因为伤患问题退役。李雪蕊曾经以21岁之龄夺得奥运金牌，是中国队中最年轻的奥运女单冠军，亦都曾经在女单世界第一宝座停留124个星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3，加元1.314，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5点，升9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69美元，卖出1,493.0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喺上昼8点，热带低气压碗红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1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海峡以东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噶，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回旋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18乡回旋处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在博爱回旋处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去18乡回旋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 号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喺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就喺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啦，排到去太子道西。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啦，龙尾喺芙蓉山路噶。咁再提你啦，港铁各线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提早喺晚上十点钟结束。咁而机场快线咧会按情况决定晚上十点后嘅服务安排噶。咁轻铁咧各路线今日咧都系维持行驶啦，班次就系15至20分。中一班705线在天水围区改道行驶，751和 751P 去天日方向在坑尾村站开出后就会改经天耀站，而751线在屯门区不会停友爱站。另外阿佳路街受爆水管影响，去九龙城方向近着联运街第二线封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预防病毒性肠胃炎要认真，去完洗手间、处理食物同进食前都一定要认真洗手。食物记得要彻底煮熟。清理呕吐物或排泄物要戴口罩和手套，用1:49稀释漂白水消毒地方。如果发烧、呕吐或者腹泻，就要休息和睇医生。预防病毒性肠胃炎一定要认真，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人情冷暖不止听到，还看得见。 电视纪录片系列《看见温度》，带你走进不常见的国度，定睛被忽略的社群，细看人间温度。 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0日。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黄卓恒，今年14岁，在圣士提范书院读紧中二。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小提琴啦，12岁就开始真正学声乐。咁我今年香港学校音乐节咧，参加咗呢个14岁以下的女子独唱咧，咁就攞咗第一。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二台通识60秒。 哇，波成，做乜咁多太阳眼镜噶？你要晒太阳咩？ 唔系啊，天儿，我系为咗去10月27号至30号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嘅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做准备啊。 虽则咧，我知道呢个展览就预计云集接近3100间环球参展商，组成全球最大灯饰及照明产品商贸平台嘅。咁但系要戴太阳眼镜嚟讲咧，又会唔会好夸张咁咧？ 哎，准备定好，你知嘛？展览有好多嘢睇噶，为咗方便买家参观采购，秋灯展会以特色、功能同埋应用范畴嚟划分，好似明灯汇水廊、家居照明、智能灯饰、LED 照明等等嘅展区。 我知道，除咗有嘢睇，展览仲会有多项研讨会、买家论坛以及交流会等等，等参加人士能够掌握业内最新科技资讯同埋创新发展、市场动态，仲可以扩展人脉商网添，对做生意系好有帮助噶。 你系咪都有兴趣呢？你系嘅话，我可以借副太阳眼镜俾你噶。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化 出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时。 早晨啊，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时间嚟到咧早上嘅八点十二分啊吓，继续呢一度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当中咧就有我彭仔同埋有朱海婷。 早晨啊，彭仔，早晨各位晨光听众啊，我证明咗啦，条裤真系好橙啊，系鲜橙色噶， 系啊，唔系烂橙，唔系烂橙嚟噶， 系啊，好丰富维他命 C， 我哋今日呢度。 咁嗱，等一阵啊，阿朱海婷要。去睇埋阿 Didi 嗰条裤啊， 系啊，我都好荧 光粉红啊，哇，好 sharp 嘅，咁啊，等大家星期五咧呢、這个迎接周末咧都可以 sharp 醒一啲啦，系咪？好啦，咁啊喺天气方面可以配合到大家嘅呢一个。迎接周末嘅心情咧， 呢啲天气系好多即系时装嘅发挥机会吓。咁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5度啊，相对湿度就系77%。周末着咩衫咧？睇下先嗱。今日咧就初时嘅部分时间多云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噶，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咧系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嘅两三日啊，即系周末啦，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 系啊，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又迎接多一位朋友嚟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喺电话旁边咧，有嚟自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啊 ，Dicky 嘅。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我系 Hardy， 各位晨光听众你哋好啊 ！Dicky 咧都好有呢个嘅时装触觉噶吓，咁好多时都有好多靓衫着俾我哋睇。咁我哋成日话呢一排啲天气咧咁样咧，诶先讲下衫先啦。你有冇啲咩特别嘅配衬啊？ 男士 通常最潮嗰啲就系其实夏天三十几度已经着冬装噶嘛，我见到嗰啲。 咁你而家着 咩咧？我就唔系咁嘅，我冇去到一个咁极端嘅，我都系好正常，即系因应住个天气变化。咁当然而家即系嗰啲秋装都可以出动啦，呢、這个就就 系 必然噶啦。不过就坦白讲，我即系喺中环，譬如有阵时都可能系出席啲活动啊，去啲上市公司嘅一啲发布会啊，咁可能。都會周圍行啊！我就見到就真係人流啊，以至到即係行街買衫嘅人咧，就真係少咗好多。呢、這個就係、是、都係事實啦。即係可能有啲人去網購啦， 消費 啦， 係咁啊！嗱，好啦，咁啊街上面咧感覺上就人少咗啦。咁啊，但係個市嘅活躍程度啊夠唔夠咧？睇翻下尋日咧港股嘅表現先啦。昨天咧就港股係最終收咧係26,848点咁啊，升咗咧184点。 其实一度咧都升过292，系贴近27,000呢个水平噶吓。 系啊， 不过成交金额就722亿。但系 Dicky 啊，咁啊继续接力，因为我哋琴日啦喺接力嘅时候就讲，哇啲地产股非常之好啦，啲地产嘅发展商啦，似乎咧我哋见到琴日咧银行同地产股咧都继续系强势哇。 系啊， 系啦，咁啊当然都真系正面嘅，咁头先。你都講到啦，就話銀行、地產股都已經連續兩日都做好啦。咁我諗好客觀嘅因素都同呢一個嘅施政報告有關啦。咁過去都有日，尋日都有分析過啦。咁因為支持二手樓，咁二手樓活躍咗，啲一手樓可能咧亦都可以即係進取翻些少。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連帶關係嘅。咁但係你話即係地產股因應住而家呢一個。消息可以炒幾耐呢？咁我諗都係真係短暫嘅升勢啫，因為始終都仲有幾樣嘢係影響住，即係譬如話，而家就算你話800万樓下啲樓，首次置業可以借90%都好啦，壓力測試又放寬啲都好啦，咁但係都係第一，即係嗰個市民嗰個買樓嘅意欲大唔大呢？因為喺明顯地而家見到經濟係即係處於個下行週期，唔係淨係香港，唔係淨係本地因素， 全世界 而家係全球嘅經濟，包括評級機構都出嚟講，咁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啦。 咁所以我會相信，即係我仍然會認為喺即係恆指27,300都會係呢一轉，除咗你話又有個裂口嘅阻力啊，250天線啊，即係。同埋亦都真係去到呢個位置，好多我哋講嘅利好消息都真係預期反映咗啦。咁當然仲有一單嘅，一陣都可以再講嘅，就係呢一個即英國嘅即係呢個所謂脱歐嘅進程啦，有少少進展嘅。咁但係起碼喺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好多嘅利好因素都叫做即係同時間反映咗。咁但係咧，呢啲利好因素又唔係話冇變化嘅噃。即係你話由中美貿易戰到而家英國嘅脱歐嘅進程，甚至乎講到本地嘅即係表現，你話即係憧憬住，即係呢一個二手樓會活躍翻，一手樓就可以推得快啲。咁但係真係再落嚟睇啲即係本地有關嘅經濟數據，我諗就真係唔係太理想，同埋唔好忘記啊嚇，過去呢段時間即係香港即係尤其是零售市場啦、以至到即係酒店業啊，佢哋可能即係喺過去呢段時間已經有啲譬如話陸陸續續啊嚇，可能有啲唔好嘅消息，包括一啲裁員減薪啊、動薪啊呢啲消息出嚟，咁其實都係影響嗰、那個即係、市民嗰個所謂買樓入市意欲嘅，所以唔好會即係覺得哇呢、這個施政報告呢條例咧、會係即係令到個樓市哇冚冚聲啊，地產股噓噓聲，佢唔會咯。 興奮一下之後咧，你都要知道即係慢慢消化個真實嘅情況嗱。可以我哋觀察埋喺週末啦，有冇話啲睇樓量啊，或者交投量嗰啲指數先啦。咁另外講一個都關於地產嘅，我哋都唔好淨係講一面倒嘛。因為咧物業方面咧，即係你講翻啲租金啊嚇、其實有啲物業顧問都講到啦，上一季啊，即係呢個嘅黃金地段嘅地鋪，尤其是啲街鋪嚇，我哋話好重要啊嚇！以前我哋做地標嘅咧，都啲租金咧都急跌咗17%。雖然而家都話好多嘅即係啲物業啊，甚至乎即係啲鋪王啊嗰啲嘅，即係我哋話啲供應商都盡量叫佢哋即係減租啊，到時機啦，共度時間啦。但係呢個咁嘅租金嘅急跌，亦都點樣去觀察啦嚇？ 我諗就個趨勢只會繼續啦，即係話施政報告就冇幫到手啦嚇。咁啊，當然真係睇零售市場，我諗成個即結構性嘅轉變已經出現咗㗎啦。即係你話自由行旅客嘅減少，甚至乎即係好零星啦，亦都唔會話翻嚟。就算翻嚟，都唔會好似幾年前嗰種狂派話買陀飛輪嘅標啦，唔眨眼㗎啦，即係一擲千金啦，即係冬蟲草啊嗰啲藥房多過便利店啊，即係所有嘢都一去不復返㗎啦。所以呢就算你話喺而家呢一刻好多吉鋪喺銅鑼灣啊，一啲以前核心嘅地段搶嘅鋪啊，一啲大嘅品牌可能都會放棄啊，跟住再續即係話新租客嘅租金係可能打個半價，打個一個比較大嘅折啊，咁呢個已經係即係屢見不鮮嘅事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個趨勢只會繼續，即係話 你頭先講 零售市場嘅寒冬係未過咯。 即係好多時結構性嘅轉變就唔係真係話一年啊或者幾個月可以改變啊，呢個係一個比較可能長時間先消化到嗰個轉變帶嚟嘅效果添呵。 是啊，即係如果你話譬如話真係講股份嘅角度去講，咁當然比較少係一啲香港嘅本地嘅即係地產或者收租股係淨係做呢啲地鋪比較少。咁相反，如果你話真係從呢個角度去講，琴日 Hedy 都有講過一個睇法嘅，我都同意，就係話相對影響比較少咧，就一定係啲屋邨嘅商場，即係你話置富產業信託啊、領展啊呢一類，咁嗰個相對影響就一定係細啲咯。 咁亦都可能係反映到一啲嘅零售市況咧，都會嚟緊都凍凍地㗎啦，呢個寒冬都係，咁究竟如果係本身咧投資開一啲咧係零售為主嘅一啲公司或者係股隻嘅投資者咧，亦都會係咪要做定心理準備咧？ 嗱，咁我哋又可以好客觀去分析一下呢個問題。嗱，因為零售股咧喺香港其實都好多，有大有細，亦都有一啲係即係過去係專做自由行旅客即係內地遊客嘅生意，亦都有啲咧可能係比較集中淨做香港嘅市場。佢哋嘅客户主要都係啲香港人，即係比較係可能係啲年輕人啦、即係翻工女性啊咁。咁所以我諗都要分開嚟睇嘅。如果你話比較係集中做自由行旅客，真係平衡進口，咁嗰啲嘅衝擊就好大啦。咁因為 不可能即刻補充翻其他的客户、 嗯嗯。 但是如果你話可能啲本地嘅即係客都相對地比較多咧，咁都係一個寒冬，因為啲本地客都會勒住即係褲頭嘅，可能都會使少咗錢嘅。咁但係咧，就即係佢哋嗰個復原嘅速度，我亦都會相信會快少少嘅。即係所以就好睇下本身佢哋啲客源咧係即係啲乜嘢類型嘅客啦。 係，咁我哋都係放眼世界嘅，咁啊好多外國方面嘅一啲嘅消息咧，都會影響到啲經濟投資環境啊。咁其中大家注意到就係英國嗰個脱歐方面咧，就英國咧就同歐盟咧就宣布就話大家咧就係有協議啦，達成呢個脱歐協議。雖然咧呢個脱歐協議咧仲係要過咧，即係包括咗歐盟啊同埋英國方面咧啲議會嘅，先至可以係正式拍板啊。咁啊，但係呢一個咧就即係當呢個消息出嘅時候，大家都會覺得係似係一個利好嘅消息啊。咁但係當進入去再喺兩地嘅兩方面嘅一啲嘅議會度要通過嘅時候咧，又好似咧抱咗一個唔係太樂觀嘅情緒喺入邊咁。咁究竟點樣去理解或者分析呢一個嚇英國同歐盟話達成呢一個脱歐協議啦？啊，雖然未進入一個議會嗰個拍板嘅階段嚇。 係，我先從一個輕鬆角度去睇下呢個問題先。我首先發現咧。就係呢一個英國嘅首相約翰遜咧，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咧有好多共通點。當然，其中一個可能大家一定會留意到就係佢哋嘅髮型有啲似嘅，係啦。但係仲有一個咧，我留係啦。但係仲有一個咧，我留意到，唔知彭姐有冇留意到 ，Hedy 有冇留意到啦？ 點啊？ 就係咧，佢哋用啲字眼都似㗎。 哦， 對，兩個咧都係最近咧都係發表咗啲聲明啊、寫信啊，佢哋咧都係用啲好顯淺嘅字眼，佢哋好中意用。即係 make a deal 啦 ，let's make a deal 啦、，good deal 咁樣樣嘅，咁啊最巧合就係佢兩位咧都同時間喺形容唔同嘅事件上都用咗同一個字眼，即係話一個好嘅交易啊，就係形容緊呢一個即係所謂嘅即係即係脱歐嘅協議啦。好啦，咁啊嗱，當然啦，即係約翰遜都好開心咁同大家講，唉，傾掂啦，同歐盟。是好似佢都好開心咁，咁但係彭姐頭先講咗個重點，就係、是、你哋傾掂啫，咁都要兩邊個國會都通過啦。我唔先講我唔講歐盟先，我先講下即係英國國會先啦。而家英國國會嘅狀態非常之複雜，因為其實即係大家如果你話都有去歐洲旅行嘅朋友，可能都會明白嗱，愛爾蘭嘅獨立嘅國家，北愛爾蘭咧就屬於英國。北愛爾蘭同咧愛爾蘭咧邊境咧就係冇任何即係界線嘅，咁但係咧北愛爾蘭同愛爾蘭咧就屬於唔同嘅關稅區嘅，咁北愛爾蘭咧將來咧即係嗰個關稅區即係何去何從咧，而家都係仲係傾緊嘅，咁仲有更加關鍵嘅就係話呢個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咧向來咧都係唔係好 buy 嘅，阿約翰遜嗰套亦都唔支持嘅，咁所以而家咧你真係數票咧嗱，當然啦，即係英國啲傳媒。佢哋即刻都會數啦，有啲亦都係會比較支持政府，有啲比較反對政府。咁而家數咧，即係僅僅唔夠票嗰種咁嘅感覺嘅，比即係大家係咁。 所以都唔能夠講得通嗬，究竟係講得清嘅，究竟係一定會過定唔過 是啊，但是即係當然啦，即係從咧，即係差唔多完全係唔可能嚇，即係文翠珊即係失敗咁樣，到約翰遜而家係有啲機會嘅，嗰、那個機會率係大咗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一定會通過得到咧？即係都要睇呢個週末。但係而家從呢個角度嚟判斷咧，唔係一定過得到咯。咁所以又係嗰句啦，即係金融市場就真係永遠都係咁噶啦，即係永遠都充滿變數。咁所以喺而家呢一秒鐘咧，我又會覺得，如果純粹對港股，當然即係脱歐呢樣嘢對香港股票市場嘅影響相對地都冇中美貿易戰咁大啊。呢個大家都知道。但係而家又係充滿變數，所以你話今日係咪真係可以順利？好似尋日即係話最初 ADR 嘅表現啊、夜期啊，以至到外圍股市咁樣氣氛咁好，都有。有少少难讲啊，即系都好可能，即系有啲逆转嘅。 哇，咁啊，即系话如果下个星期咧，嗰、那个嘅投资环境咧，似乎都会同今个礼拜都系差唔多啦。 嗯，又或者睇下外围嘅变数，又会唔会突然间吓周末啊，有阵时吓、有啲嘢会即系衍生咗咯。 咁、啊要留意啲外国嘅大佬讲啲乜嘢先得啦。 问一句，Dicky 你见近期个市咧，我哋话相对地稳阵咗啦吓，感觉上稳阵咗啦。啲嘅半新股或者啲新股咧，好似即刻个朝气，我哋话啲朝气都翻咗嚟，系咪咧？ 是啊，正是朝气啊，直情有啲烧窿咗嗰种焦味添啊！ 咁样啊， 我就觉得咁嗱，阿 Hedy 讲咗个事实，其实啲新股真系炒到我谂几近疯狂噶啦，好快嘅呢个趋势，其实系上个礼拜四开始嘅啫，上个礼拜四嗰两只开始，跟住咧就。 一眾半新股同埋咧就係新上市嘅新股喺首日咧都有一個好誇張嘅表現。咁當然咧，我又唔係特別批評某一隻啦。咁但係我好記得上個禮拜四上市嗰只咧，咁琴日已經有一個好明顯嘅回吐啦。咁當然亦都當中有啲可能基本因素比較好啲，譬如話喺德國做即係呢個眼科醫療診所嗰間啦。咁我都覺得基本面佢比較好。咁但係總的來說咧，即係如果你話有啲新股，尤其是某一啲創業板上市嗰啲，哇！真係幾個交易日。真係升你嗰六七八九倍嘅，咁我就覺得完全脫離基本因素，脫離合理性噶啦。咁你話究竟嚟緊再抽嗰啲新股，會唔會都有一個咁誇張嘅表現咧？嗱，我都仍然相信呢個新股嘅熱潮咧，未完全退卻嘅，即係話短線，譬如話抽翻嚟嗰啲，可能仲有水位嘅。但係咧，如果你話真係上咗市而升咗好多，你走去高追咧，個風險就極大啦。過去都經常講個比喻，一隻新股。如果而家上市幾日升咗兩三倍，究竟係點解呀？究竟係之前保荐人定价太低啊， 兩三倍你都唔敢追咧，其實係咪啊？ 係啦，個狂太炒作得太厲害咧，咁即係只會係後者咯。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升咗好多嗰啲，就真係唔好追。抽咧，咁我諗就即係嗰個熱潮咧，就仲未完全冷卻嘅，即係仲係好熾熱嘅。不過都要留意，往往都係噶啦，即係去到某一隻嗰、那個公開發售倍數都好高，咁但係個股價又升唔到，跟住仲掉頭落咧，咁嗰個熱潮又會退卻啦。咁我諗今次嗰個新股嗰、那個炒作嘅即係風氣同熱潮咧。唔會話維持得太耐咯，比較短暫，因為始終成個市場氣氛都真係改善當中。咁你諗下，連即係所以牛熊分界線都未收復，係咪先27,300？咁真係你話，除非真係企定喺呢啲位置，再有多啲利好消息先就可以即係延續落去咯。咁但係短線都仲係有啲投機嘅感覺嘅。咁但係咧都即係要。慎防真係有陣時好似看多士咁啊，望落去金黃色，但係其實佢嘅腰啊，即係嗰個窿啊 ，keep住要反兩反啊，唔好再擺啊， 冇錯啦，要反下佢啊，睇實啊咁樣咯。 係好啦，咁啊 ，Dicky， 多謝曬 Dicky 啊，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先再同你通話啦，拜拜。 好，拜拜。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點至十點，晨光第一線。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大家个个可能啲政治观点好唔同咧，就会有争拗嘅。会唔会就系喺嗰啲群组里边嗌大交啊、退群啊、大家互相指责啊？ 精神科专科医生曾凡光。 你退咗群咧，避开咗咧，咁有啲似咧就系，当你遇到一种你唔中意听嘅嘢，遇到一种不安，你将自己收埋，收埋咧你就变咗就冇办法去学识面对或者接受一啲原来你唔中意、你唔同意嘅事情咯。反而我觉得咧，大家唔好 unfriend， 去面对唔同嘅意见，去了解佢哋，然后咧维持翻我哋嘅友谊，因为咧朋友或者屋企人咧得嚟唔系容易嘅。一时之间嘅一个政治环境嘅转变咧，系一啲短暂嘅嘢，唔需要因为短暂嘅嘢而令到咧我哋一啲比较永固嘅友谊咧就失去咗嘅。老实讲咧，如果我哋每一次就要 unfriend 几个朋友嘅时候咧，到我哋六七十岁嘅时候咧，睇怕都冇乜朋友，要孤独终老噶啦。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时间快到早上的八点半，我哋听一节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区议会选举提名期结束，当局共接获1104份提名表格，较上届多153份。所有选区都有多过一人报名参选，所有议席都有机会在有竞争的情况下产生。但多名参选人话，仲未收到选举主任确认参选资格。今届区议会选举会选出452个议席，较上届多21席。选举将会在11月24日举行。 欧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一致通过英国和欧盟达成的新脱欧协议，协议仍然有待欧洲议会和英国国会通过。根据协议，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之间不会设立硬边界，北爱会留在英国的关税区，但亦都是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切入点。当局会审视入境北爱的货品，如果货品有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风险，英国就会代表欧盟征收欧盟关税。北爱议会将会每四年表决是不是保留有关做法。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认为，协议将会避免欧盟和英国之间的混乱和冲突，形容目前非常接近英国脱欧的最后阶段。英国下议院将会在星期六加开会议表决协议，首相约翰逊对通过协议非常有信心，但北爱民主统一党、工党、苏格兰民族党和自民党已经表明反对。率团到访安卡拉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达成协议，土耳其将会在叙利亚北部停火120小时，以便库尔德部队撤离安全区。彭斯说，只要库尔德全面撤走，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就会完全结束。美土同意致力和平解决在叙利亚边境建立安全区。华府在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会撤销对土耳其的制裁。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话愿意遵守停火协议。土耳其外长恰姆什奥卢确认，在库尔德武装撤出安全区之前会暂停进攻，但强调不是停火，又说土耳其将会控制安全区，不会撤走士兵。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今日是土耳其和库尔德的大日子，所有人都高兴，将会拯救数以百万计生命。出年东京奥运马拉松和竞走项目很有机会由东京移师北海道札幌举行。国际奥委会会长巴克表示，理事会和东奥组委会已经决定将赛事转移，表示在札幌举行会更加凉爽，能够保护选手的健康。日前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田径世锦赛中，马拉松和竞走赛事接连出现选手弃权情况，被视为作出改变的决定性因素。根据今年的数据，两个城市在男子马拉松比赛日期8月9号为例，朝早8点的气温有接近8度的差距，东京的气温就超过摄氏30度。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08.68， 瑞士法郎 0.988， 澳元 0.683， 加元 1.313， 新西兰元 0.636， 人民币 7.078， 英镑对美元 1.287， 欧元对美元 1.11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587 点，升13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91.67 美元，卖出1492.0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只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咧比较车多啫。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坏车拖走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另外亚皆老街由于有爆水管，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联运街第二线封闭的，影响到而家洗衣街去返亚皆老街方向就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秋色》，陈慧娴。住秋叶的落下，虽然为丝丝的凉意带来点悲凉感，但对于忙碌的都市人来讲，似乎秋天才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去隔住一段距离去回顾悲伤，为未来的路去重新装备。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 我是郑子成。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明年预售约12000个居屋同六字居单位，800万元以下单位首次置业最高可做90%按揭，回应市民置业诉求。未来3年提供10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照顾基层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落实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同填海，开拓房屋用地，珍惜香港，共建家园。policyaddress.gov.hk。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时间来到早上的8:39啦。在直播室呢就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呢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今日呢同大家先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头条呢。咁都系讲到话呢我哋社会嘅动荡啦，影响到呢喺金融业界啦，以至到系大家嗰个嘅经济环境咧都变得唔系几好啊吓，咁啊，《东方日报》嘅头条讲到话香港社会动荡，久久未能平息，乱象咧就话丑出国际添，呢个乱象吓，咁啊，势必影响咧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证监会前任主席啊梁定邦咧，佢表示啊，若果本港示威冲突事件系持续恶化，预期咧明年三月公布嘅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排名，香港有可能咧跌出三甲，咁啊由全球第三位连降两级咧就跌落第五位，就会俾咧新加坡同埋上海咧爬头啦。咁佢直言话咧， 营商环境同政治是否稳定，会影响香港嘅评分。佢话现时香港政府嘅管治能力咧就备受质疑啦，咁讲嘅。咁啊，梁定邦咧，佢系接受《东方日报》专访嘅时候表示，现时海外投资者对香港嘅未来以及系市场功能咧存在好大嘅疑问嘅。咁呢一点咧就系最大嘅隐忧嚟啦。咁而梁定邦咧，佢系香港证监会首名华人主席，同时曾经咧担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他认为香港对中国内地经济仍然有好大贡献，所以依然呢是有不可替代的位置的。他继续指出呢，就说目前香港只是用去四成的发展潜力，即是用了四成。相信若果解决今次反修例风波，香港继续会有好大的发展空间的。咁而社会动荡不安影响香港营商环境啦，连累香港经济咧陷入衰退嘅，以至港岛区啊核心区嘅甲级商厦租金咧显著下跌。有物业代理透露咧，金钟美国银行中心有高层写字楼嘅单位咧，以平均系每方尺大约系$58咧系租出。较市价是低超过三成的，更加创了这一栋商业大厦超过三年来的新低尺租纪录。这个来自今日《东方日报》的头条报道。 信报的头条就是新盘建筑期付款骤增等按保的。施政报告周三就宣布提高按揭保险楼价上限，但就只限于购买现楼并且即时生效的。昨日西九龙两个新盘就正面交锋，畅实和市建局发展的合作发展的深水埗流花项目外海众首轮就销售218伙，有买家就即时选用建筑期付款，待入伙之后才完成交易，以符合就是这个新按保的规定，只能买现楼这个要求。新地长沙环南昌站上个月会晒三，同日就进行第三轮销售，合共235伙，亦都有买家就表明会申请首置按保。不过两个新盘的销情就未有明显受到新政策带动，只是售出50%-60% 的可发售单位，共咧就系售大约系218伙噶。另外啦，有新盘嘅尾呢个嘅货尾咧，成交都系急增噶。采用咧建筑期付款方法咧入市嘅买家亦都系大增噶。嗱，讲翻咧呢一个嘅即系放宽按保，可以话掀起极大嘅回响吓，令到买家入市嘅心态系转变噶。中原亚太区副主席陈永杰就预期啊，采用咧系建筑期付款嘅买家比例咧，将会增加到去超过10%。咁可啊申请新按保减少首期支出噶。至于美联住宅部行政总裁鲍少明亦都有相同嘅睇法。咁佢哋咧，即系佢哋行啊吓，外海众买家咧就约有10%咧就转用咗建筑期付款嘅方法噶。咁其他嘅一手楼盘咧，亦都系受到呢一个嘅政策就带动。咁睇翻啦，其实啊，乜嘢为之建筑期嘅付款方法咧？嗱，现时大多数楼盘提供嘅建筑期付款方法咧，买家就只系需要缴付咧，就系楼价嘅10%-15% 咧就可以睇到尾啦，即系入伙。咁但系咧就需要留意啊，通常咧拣建筑期付款所付嘅楼价咧就会相对地比较高噶，即系应该就系话职工嗰啲咧个楼价相对地会有一个 discount 噶啦吓。咁如果再采用新按保咧，亦都需要咧就系缴付额外嘅保费嘅。咁啊，各位准买家吓就要留意埋呢啲嘅细节啦。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埋城报方面嘅头版。咁啊，讲到咧就系修订逃犯条例风波未平息啊，民阵发起人星期日咧就会举行呢一个嘅九龙大游行嘅前夕啊，召集人岑子杰前日夜晚咧就喺旺角街头遇袭，头部重创，今日至到寻日仍然咧就喺广华医院留医噶。今日坐喺轮椅上面嘅岑子杰咧就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就表示感谢各界关心，咁啊头上有3个伤口，手脚关节亦都咧就系遭到锤仔所伤而红肿。今日佢话到希望特首林郑月娥知道香港人正在处于好大嘅恐惧与及不安之中，期望能够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帮助市民重建对制度的信心。民主派亦都咧就严厉谴责伏击行为，咁啊质疑有人希望香港越乱越好，咁啊藉此机会 咁啊话到不能够举行公平嘅区议会选举，更加借势押后甚至取消选举咁讲噶。今日報道亦都有講到，網上有指出啊，今次事件咧就係自編自導，咁啊甚至乎咧就話到岑子傑咧係裝作受傷，利用咗咧就係道具血液裝作流血。咁啊見到陳淑莊就指出啊，岑子傑一落救護車即刻咧就要接受急救，直言啦話到相信就相信，不信就不信。佢透露啊，岑子傑經過檢查腦部同埋接受 X 光檢查，證實咗咧左邊腦袋咧就沒有受損，亦都咧就係冇骨折嘅情況。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亦都話到，如何假裝也裝不到可以留醫與急救。咁啊，佢直斥啊呢啲嘅言論完全係冷血同埋冇根據。廣華醫院發言人同樣澄清，咁啊話到醫院並冇公布有人用道具血液，亦都沒有發現病人使用道具血液。院方希望外界停止轉發有關失實嘅信息。咁啊，以上嚟自城報嘅報導。 好啦，咁啊唔該曬小白啦，就啊啱啱講到就係城報咧，即係就住啊岑子傑咧佢遇襲嘅事件啊，坊間有啊另有一啲人咧就唔相信啊，又覺得佢係做戲啊等等咁啊，真係無巧不成話啦。喺今日嘅《文匯報》嘅頭版頭條當中咧，就呢個頭條嘅故事咧，就係講有關於咧上個月22日咧，就係被發現咧係15歲嘅少女啊，阿陳燕琳咧，佢嗰個浮屍嘅案件啦。因為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就係喺《文匯報》嘅頭條當中咧，佢形容為係嗰啲叫煽暴派咧，即係煽動暴力嗰啲嘅人士咧，就為咗達到政治目的咧，一直就將呢個悲劇咧炒作以及係消費咧受害人，目的咧只係為咗要指控咧警察殺人滅口嘅呢一種嘅講法。咁似乎就兩者即係兩單嘅新聞咧，即係可以互相咧嚟到去檢視一下，大家可以見得到大家即係而家市民大眾啊嗰啲心情啊。是各有不同的，亦都很多时候有很多的联想。好，继续看《文汇报》的头条怎么说。就内文讲到连日轰炸，就令到陈燕林的妈妈何女士苦不堪言。终于昨天她首次走在镜头前面，明确地表示她的女儿是有情绪问题。陈燕林是自杀不是被杀。并且已经因为这个反修例行动变质而退出示威者的行列，希望咧呢一个煽暴派放过他哋一家人咁讲。咁而为免被人咧系诬蔑造假啦，何女士咧喺接受无线电视访问嘅时候就展示佢女儿嘅出世纸同埋咧佢哋两母女合照，以简洁有力嘅说话让煽暴派咧哑口无言。咁就讲到话，何女士讲话。我想澄清呢一件事啦，陈燕林咧系自杀而唔系被杀。事发之后咧，佢同警方一直系保持联络，每个闭路电视片段，何女士都仔细咧睇过。佢话当时片段所见，佢个女咧嘅神情系有异样嘅。而何女士有忆述话，8月嘅时候，燕林至少讲过两次。话自己耳边咧出现有陌生男人嘅声音，所以怀疑陈燕林当时系受思觉失调困扰。又转述个女嘅说话，就话嗰个男人嘅声音经常咧同我讲说话，令到我瞓唔着，我觉得好辛苦，我唔想再翻去女童院啦，嗰度真系咧好恐怖咁讲。咁由此咧就系、是、喺呢一个嘅《文汇报》嘅头条当中咧，亦都有系揭露咗好多关于何女士佢自己嘅心声，以至到咧就系佢复述翻咧个女生前咧同佢讲过嘅一啲嘅说话嘅。咁而另外咧，陈燕林逝世事件之中咧，煽暴黑衣暴徒不断炒作散布谣言，又以咧香港资专设计学院嘅闭路电视片段为借口。连日对学校、校舍大肆破坏，学院所属的职训局寻日发表公开信，反驳网上流传的臆测，严正声明所有 CCTV 片段全部属于真确，但同时呢是应暴徒要求尽快召开死因庭，并称若果获得执法机构批准或豁免法律责任，局方 愿意提供全段嘅 CCTV 录影咁讲，呢个嚟自今日咧《文汇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咧，《经济日报》方面嘅广民，大家就关心一下各自嘅健康吓。冬季流感高峰，医生料十二月爆发嘅流感高峰将至啊！卫生署咧下个星期三就会展开防疫注射计划，高危者咧就可以获得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咁至于到校外展接种咧，已经喺到而家啦，已经有超过430间嘅小学同埋710间嘅幼稚园、幼儿中心系参与噶。咁有家庭医生就讲到啦，因为今年夏季咧就未有爆发流感，医学界就预计今年冬季流感高峰期咧就会较去旧年咧就系推前一个月噶，或者会提早喺12月开始爆发。咁至于卫生防护中心下个星期三开始咧就会展开政府防疫注射计划，分阶段咧就系为孕妇、安老院舍嘅长者、50岁以上嘅合资格者于指定嘅公立诊所咧就免费接种噶。另外啦，小学流感疫苗校学校外展计划咧，亦都会喺下周三就展开。咁啊，卫生署外展队啊，以及系公私营嘅合作外展队咧，将会去到学校为小学生咧就免费打流感针嘅。根据最新一期啊流感速递就表示啦，本港流感嘅活跃程度同埋流感爆发个案咧都系处于低水平噶。而截至上个礼拜六咧，喺过去一个礼拜就录得3宗啊成人流感严重个案，咁当中2人咧就确诊 H1 嘅甲型流感嘅。好啦，咁亦都睇翻咯。虽然讲到夏季未有爆发流感，但是今年南半球的 H3 流感爆发亦都非常严重，担心本港久未爆发 H3 甲流，社区的抗体是比较少的，所以今年冬季的流感高峰期或者提早在12月出现。提醒到H3 流感又有什么样的病情的，一般的病情都会比较严重的，会有这个并发这个肺炎和脑炎的机会比较高，而接种流感之后流感针之后其实4个星期咧先至会产生系足够嘅抗体嘅，建议市民咧11月初就要咧去到呢一个嘅接种疫苗啦。另外，喷鼻式嘅疫苗近期查询都好多，但系有2至50岁嘅年龄限制噶，而且系价钱比较贵，咁亦都唔系所有私家诊所咧都会有提供噶，咁各位要留意一下咯噃。 唔该晒阿 D， 再睇翻咧嚟自《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讲到咧就系杀女友疑凶陈同佳愿意咧就赴台自首，内文亦都讲到触发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咁嘅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今个月23号下个星期三因为洗黑钱案刑满出狱。可靠消息透露，咁有牧师劝服陈同佳同意咧，就系放监之后前往台湾自首，咁为个人嘅错失承担责任。陈同佳希望台湾当局不判处死刑。消息人士指出，陈同佳知道自己犯下大错，但是勇于承担罪责，希望外界给他改过的机会，并且引述陈同佳讲对死者家属最大的协议，亦都就是对其事件引发社会风波感得到内疚。陈同佳出狱之后会留港一段短的时间与家人相聚，之后就会动身赴台，但仍然要视乎台湾方面是如何处置的。以上来自《星岛日报》的台湾报道。 台子 O 投资 O2O。 好啦，咁啊，才子 O 咧交俾我彭仔咧，就同咧系海通国际证券啊投资策略啊黄丽国 Ruby 咧倾下偈噶。早晨 ，Ruby。 早晨，彭仔。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啊，寻日咧港股嘅表现咧就升咗184点啦，收报26848点啦，主板成交有722亿咁多啫。咁啊，睇翻呢一个嘅大市嘅走向，以至到系下周嘅走势啊 ，Ruby 有冇啲咩分析咁样咧？ 系啊，其实见到咧呢两日咧个市况咧都比较好转翻少少啦。咁但系因为咧其实都连续升咗两日啦，咁啊见到咧啲淡友咧都心急啊。其实连续两日咧啲资金咧都系流入翻咧，反而系淡仓咧做部署嘅。咁你见到咧即系好似譬如特别寻日啦，咁啊恒指嘅淡仓咧有成9900几万啊，差唔多成亿嘅咧系流入咗淡仓做部署嘅。咁啊同埋咧佢哋主要咧都系入喺27100至27200嘅。咁即系其实反映咧即系大家。 家都可能試咧27,000啦，呢一個為而家大市一個阻力位置啦。咁啊，至於個股方面咧，咁因為其實而家人民幣就回穩翻啦，見到咧呢一排咧大家炒嘅個股咧，咁啊除咗即係同人民幣有關嘅，即係內房股咧，特別即係融創啦，因為見到其實有啲個別城市咧，即係啲政策咧好似放寬咗嘅，咁啊再加上人民幣升值翻，咁見到融創比較多資金流入啦，咁同埋另外一隻咧就係美團啦，咁啊見到之前美團咧即係升超過咗90蚊呢個高位之後啲回落嘅，咁其實而家咧佢都回穩翻嘅啦，去翻90蚊呢啲關口，咁所以其實見到咧都仲有唔少嘅資金咧係流入翻美團做好倉嘅，尋日咧都有1400多萬嘅，咁而家見到佢現水平整固啦，咁所以其實都比較多人啦留意翻啲牛證啦，可能做翻少少中長線嘅部署咯。 咁啊呢一啲嘅簡單嘅分析咧，亦都係非常之精確啊嚇，咁啊大家可以咧參考一下啦，即係如果係投資嘅朋友咧，就要係留意住啦嚇，下個星期咧再同阿 Ruby 咧就再傾過有關於咧呢一個嘅港股嘅一啲嘅表現嚇，不過下個星期咧就會交俾阿 O 咧同阿 Ruby 傾啦嚇，正話提過嘅一啲個股有冇持有咁咧？ 都冇持有噶， 系多谢晒 Ruby， 拜拜。 好，唔该，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小白同埋 Heidi。 Good morning， 华梅姐。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特别系咧好支持我华梅嘅一啲姊妹朋友啊，所以咧我都特别咧关注到咧我哋姊妹咧好中意嘅一啲信息咧，要同大家 hashtag 一下嘅、 啊。 哇，好兴奋啊 ，Heidi 啊，因为咧今日我准备同大家咧。姊妹啊，我哋一齐嚟点算一下，究竟我哋嘅名牌包包有边几款你系有嘅呢？因为最近我留意到呢，就有一啲嘅文章啦，系讲到咧。名牌包包你必备要有边几个啊？咁样 checklist 准备好， 好准备啦。首先第一位，梗系有关于嗰个橙色盒啊，嗰个呢 orange box 入边嘅up。B 同阿 K 啊， 哎呀， 系啊，你睇下小白一头雾水啊！ 我唔系净系一头雾水，话俾你听啊！我呢段时间我真系好想，如果屋企开咗收音机，熄咗佢先。哇，听得多嘅就点算啊？呢啲咁样 唔好咁啦，作为一个女士啊，都应该。唔好话应该咧，都好想拥有噶嘛，系咪 ？Wish list 啫，唔一定全部要有做晒嘅、 啊。哎呀，你等你老婆知道都好啊，小白。 有一两件要我买都惊。 呢一个咧，真系好紧要噶，阿 B 同阿 K 啊吓，嚟自嗰个嘅橙色盒嗰只马仔嘅牌子， 要明嘅就明噶啦， 好靓咁样咯，以为真系觉得好啦。另一个咧就系、是、啊呢、這个 Chanel 啊，佢有一只咧好经典噶手袋啊，2.55，哇吓，呢、這个2.55即系度乜嘢啦吓，咁但系呢个款式咧又话咧哇佢永不过时啊。咁所以好 classic 咯，好经典啊！嗱，classic 嘅嘢咧真系好紧要嘅。仲有一个咧，系呢一个嘅唱歌嗰个咁上下名嘅咧，阿 Dion 嗰个， 系嗰个字， 系啊，佢都有一只咧好 classic 嘅经典盒。佢嗰个经典盒手袋又系呢哇又系话简单易衬啊等等啦、啊、咁仲有一个呢阿 B 女。阿 B 女呢有一个水饺型的细包包啊，哇真系啊，又是女士们呢是必备的呢一、這个细包包咁样。 呢、這个就是咧，即系皮系织埋一起嗰个系 阿 B B， 系啦，阿 B 女啊，仲有一个咧就 F 字头好 friend 嗰个品牌咧，佢有一只咧系长条型发包咁嘅款嘅手袋，有冇？系咪齐晒？ 唔系要嚟食嘅，要嚟咩？ 系啦。嗱，自己点算啊？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红尾排到去界限街、太子道西啦，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九龙城回旋处。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喺港岛啦，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啊，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啦，龙尾芙蓉山路噶。咁再提一提大家啊，港铁咧各线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提早喺晚上十点钟结束。咁而机场快线咧会按情况决定晚上十点后嘅服务安排噶。咁轻铁路线啦，今日都系维持行驶噶。咁班次就系15至20分钟。一班705线在天水围区改道行驶，751和 751P 去天日方向在坑尾村天水围站开出之后就会改经天耀站，而751线在屯门区就不会停友爱站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唔好睇少一支塑胶饮管，佢足以破坏生态环境。全港一年耗用超过10亿支饮管，足够铺满156个大球场。塑胶唔会消失，只会降解为微胶粒，流入海洋和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自食其胶。一起带起酒饮管潮流，保卫海洋生物之余，亦保障我们的健康。酒塑由酒饮管做起。 Jones， 你是一个搏击教练，如果是一袭击你的话，你会攻击他哪个地方呢？ 托他的鼻，最痛。那我就可以跑走咯。 Hello， 我是 Jones， 我是来自台湾的搏击教练。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锅第一线。 进入咧最后呢一小时啊吓嘅晨光第一线节目时间啦，嚟到咧早上嘅9:08直播室啦，继续有我彭仔啦，有朱海婷同埋小白响树。 早晨， 早晨，咁啊，今天我哋需唔需要继续呼吁下啲听众朋友打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预约点唱？ 可以咧就系预约下个星期嘅，咁同埋咧嗱，转头咧会打翻电话联络各位。今日咧就系、已经落咗 booking 嘅，落咗我哋档期啊， 各位客户， 冇错，各位客户。 半客户。 系啦，咁所以我哋转头会联络你啊，留意住呢个电话啦吓。 系，咁喺大家打电话嚟预约嘅时候咧，都要清楚我哋号码就18723888吓，18723888。咁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星期五咧，我哋九点过后咧，又要跟小白咧就周围飞，同啲旅游达人。 冇错啦，今日呢位旅游达人咧，佢就唔系带我哋飞。咁反而咧就教我哋玩嘅时候啦，我哋今日重点就讲喺呢个日本嘅自驾游。咁喺自驾游嘅时候， 争啲又面色 放心啦， 又澳门嗰单嘢，澳门啊， 舐过就唔会再咩啦， 舐过啊， 舐过嘢， 你真系，看都看唔住啊， 中过招仲唔会 更加面色一沉 系啦，原本都冇事啊，但冇舐过，而家真系俾人面色一沉啊，系啦，中过招点会咩啊，系咪先？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揾个旅游达人。 我都去澳门噶， 自驾游你有技巧嘅彭仔书都好值得欣赏啊！ 即系点样去到 book 啊？点样用呢一个嘅车咧？去到即系想去你嘅地方 咧？其实我有谂下自己有冇试过自驾游咧？嗱，虽然咧我就 你驾唔驾噶平时？ 哦，系喎，你有车牌噶？ 我有喺雪鬼嘛。 嗱，但系最怕嗰啲，我真系最怕就系你香港从来唔揸车， 系啊， 你去到外国就自驾，其实你系好危险噶， 超级危险。 系啊，即系咁样系其实亦都几不负责任添噶， 你 练熟架车先去。 啊、所以咧，我为着全世界嘅人嘅着想，我系唔会再揸呢个车，除咗除非我再去练过，揾师傅咧再 补中， 系啦补中之后先会做。咁我反而系谂咧，都有试过嘅就系坐朋友车咯，自驾游。有试过咧就坐朋友揸车咧，就系、是、由呢一个三藩市去呢、這、一个拉斯维加斯。 哦， 系嗰段路咁样啦，亦都有试过就屋企人就算唔算自驾游咧，就系揸由喺温哥华落去西雅图嗰啲咯。 因为你从你自己去揸车去， 系啊系啊，咁呢啲算啦嗬。哦，咁我都试过嘅，原来 感觉舒唔舒服啊？正唔正啊？ 我唔使揸车嗰个舒服啦，噶 做导航员啊嘛，系嘛？咁你有冇帮手睇先地图？ 自驾嘅人咧，佢个司机咧唔介意佢帮你揸车，但系你千祈唔好喺度脚瞓咯。 系啊， 如果你能够喺侧边陪佢，递下零食俾佢啊，或者同佢睇下地图，佢会开心好多咯。 阿朱海婷，你令我咧又谂起我仲有一次嘅自驾游嘅经验咧，又系坐系同学嘅车，就系欧洲同学咧就由呢一个嘅奥地利揸车。奥地利嘅维也纳咧就揸车落到揸车上到去瑞士嘅苏黎世，嗰一程车真系好惊险啊！就系阿朱海婷讲嗰种啦，因为咧架车上面就唔止我一个乘客嘅，仲有其他同学嘅。咁咧揸车嗰个同学咧就真系好抵得谂啦，佢全程佢揸，咁但系咧有啲人咧瞓觉，咁啊于是我哋唯有点咧轮流咧就系、是。醒住咁同佢倾偈， 系啊，因为佢好孤单嘅真系。 如果连佢都瞓着埋，就好危险啦， 就好大件事啦，到时。 啊，咁去到日本嗰度点咧？ 日本咧，其实租车都有好多嘅方法咧，咁大家要注意嘅。咁如果即系做得好嘅时候，你就发觉嗰一程嘅即系租车咧，都可以玩得系好称心、好快乐啦。 哦，咁今天系边位旅游达人同我哋讲呢个日本嘅自驾游啊？ 今日咧就邀请到啊杂志嘅总编辑啊，咁啊。 老总出马， 老总出马就同我哋讲下咧，即系到底喺日本自驾游有啲咩特别嘅地方要注意啦吓，一齐听下。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消失的地图入边咧，咁啊讲玩啊，当然咧就系香港人好中意咧就系去呢个日本玩嘅。今日朝头早啊邀请到咧 Hong Kong Walker 嘅总编辑啊 Louis 上到嚟嘅。早晨 ，Louis。 系早晨。 吓咁啊，香港人啊头先讲过啦，好多咧就中意去日本玩嘅旅游嘅。咁我知道咧，你哋亦都系经常咧会到访日本旅游嘅一班嘅达人嚟嘅。吓咁啊，所以咧就要揾你介绍下啦。其实日本咧我都知道有好多嘅地方玩咧，好啱自驾游嘅，系嘛？ 是啊，其实日本全国都是好适合自驾游的。 嗯， 咁自驾游的时候都有好多地方其实要注意的。 咁有啲咩特别嘅嘢要注意，例如我哋揸车嘅时候会唔会个交通安全有冇啲咩特别要注意嘅地方先呢？ 咁其实呢喺日本揸车嘅时候，首先你要决定咗用边间租车公司啦，跟住同埋会用乜嘢租车嘅服务。咁喺租车服务里面包含咩呢？咁其中一样我自己觉得好重要嘅就係 ETC 卡啦。 哦 ,ETC 卡係喎、哦。我諗住你会第一样就係梗係讲保险啦，係咪意外嘅嘢係咪，咁保险当然都重要啦。但係呢个 ETC 卡呢 我知道都有啲好多嘅地方要注意嘅，係嘛 ，Louis？ 係啊，冇錯冇錯。因為ETC 卡咧，因為你係唔可以落地即刻申請到嘅。 哦，即係我唔可以 walk in 行過去咁樣攞㗎。 係啊，冇錯。 哦，咁我應該點樣做咧？ 首先咧，你要喺出發前大約一個月前啦，咁你會揾呢個租車公司噶嘛？咁喺揾租車公司嘅時候咧，你要即刻同佢申請埋我要 ETC 卡，你要註明俾佢聽。 上網做嘅， 冇錯，上網做。 上網怕唔怕唔識日文咁樣搞唔掂？ 唔會唔會，而家好多因為好多日本嘅租車公司已經係支援支援英文嘅。 英文啊，有啲支援埋繁體或者簡體都有啦。 都有都有。 係啦，咁大家上翻即係相關嘅公司網站咧，咁就可以租車啦咁樣。咁我一個月之前。我就 book 咗呢个 ETC 卡啦，咁呢个 ETC 卡即系有啲咩特别嘅用途咧 ？ETC 卡就等于我哋嘅八达通，简单啲嚟讲，咁佢就系可以去高速公路嘅时候啦，因为日本嘅高速公路全部都系收费嘅，佢就唔似我哋香港咁样，我哋香港净系隧道先系收费啫嘛， 高速公路几条收费啦， 系啊，冇错，咁收费嘅时候咧，咁我哋可以选择两样啦，一样就系 ETC 卡啦，另外一样咧就系俾现金嘅，咁喺你用咗 ETC 卡嘅時候另外佢仲會不定期咁樣搞好多 event 啦，好多 promotion 啦。 ETC 卡即係搞 event 搞 promotion 啊， 係啊， 就由我哋自己留意住嘅。 係啦，咁佢咧，因為呢啲我哋平時好難 check 到噶，但係我哋只要用嘅時候咧，我哋因為我自己成日出 trip 咧，都係會點解平咗咁多嘅咧？因為我平時俾現金同俾 ETC 卡嘅價錢咧，係爭咗成三分一左右。 哇！咁如果即係學你話齋，識得 book 定嘅話，就應該慳咗嗰三分一價錢啦。 係啦，另外其實仲有一樣嘢嘅。佢哋日本有出一個叫做任用嘅 ETC 卡嘅、 哦，即係我哋成日食日本餐嗰啲放題， 冇錯 嚇、啊，放題任用 ETC 係啦。 咁佢點樣放題法咧？呢、這個如果唔放題又有啲咩特別分別咧？ 係咁，佢放題嘅意思就係你一日裏面俾個定額佢啦、 啊， 即係佢有唔同嘅價錢啦。譬如佢一日3000 yen 任用 嚇， 咁、 啊、 你咪可以，如果你能力許可嘅，你咪上到東北，由東京上到東北，咁你實係抵翻噶啦，因為你高速公路嘅費用隨時都可能講緊係10000 yen 嘅。咁你如果買佢一日任用， 哇咁貴噶！有啲高速公路10000 yen 噶， 係啊，因為你好多條嘛，你由東京去到青森咧、啊，真係要10000 yen 噶。 哦，係 啊， 咁我呢個我又唔知，我冇揸咁遠啊，因為 係啊，因為冇可能揸咁遠嘅， 係好攰啊，因為揸咁遠嘅話， 冇錯。係啦，咁用 ETC 卡嘅時候啦，咁就係高速公路、 啊、 高速公路我成日都叫啲我啲朋友啦，喺、日本揸車嘅時候啦，尤其是你知香港人啊揸慣快啲、 哦，你影射我啫。 同埋跟車太貼啦， 咁呢個唔關我事。 咁我哋高速公路付款嘅時候咧，因為佢會有個閘噶。 哎，我知喎，佢個閘真係係我哋香港譬如停車場見到嗰一類型嘅閘嘅，有一條橫槓咁樣嘅喎。 係啊，同埋嗰個閘咧，你係要 under 20 km 每小時啦，你先至等得切個閘開嘅。好多香港人都等唔切咧，次次都爭啲撞，爭啲撞咁樣。即系 如果撞到就要赔啦， 一定啦、 即系撞到又你个车租翻嚟嘅，撞到又第二个问题啦。 冇错，咁、有好多问题发生嘅。如果你撞到嗰支柱嘅话， 系啊。咁呢一个 ETC 卡咧，咁我哋要用嘅时候就头先讲过啦，要注意或者有啲嘅放题可以用啦。咁仲有啲咩特别嘅？你觉得 ETC 卡真系唔申请唔得咧？ 仲有一样嘢就系好方便，悭翻好多时间，因为佢系可以之后一次过俾钱嘅。 佢唔系之前俾嘅， 系啦。 因为之前我哋就 book 咗，需唔需要落 deposit 嗰样嘢嘅咧？开头嘅时候。 每間公司唔同嘅， 咁我就攞咗呢個 ETC 卡，咁個 ETC 卡係租車公司會幫我哋 set up 埋啊，我哋又應該放喺邊度啊？定還是我哋應該點樣用咧？ 咁有啲租車公司咧，佢就係會係間租車公司發俾你嘅，有啲咧佢就係用第三身嘅一啲公司，佢就會係用另外一間公司寄張 ETC 卡俾你。都有嘅 嚇、哇！原來咁麻煩㗎、有啲公司係、 啊、 因為我去親租嗰啲咧，就係我去得邊間公司租。就嗰間公司咧就幫我搞曬所有嘢，然後咧佢就攞住張 ETC 卡，因為日本嗰啲車咧就有啲同香港啲唔同，有啲機關位嘅、除非你喺香港都買水貨車啦，咁、就有一張有個位咧就好似卡槽咁樣，你就將個卡咧就好似插入去，跟住咧你逢親過閘嘅時候咧就遇神殺神噶啦，係啦，咁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咁佢自己會感應，跟住咧就會過，咁啊完全唔需要咧去停低啦。咁有冇話邊一個閘口我哋裝咗 ETC 卡嘅就要？就要穿過去，其他嗰啲閘口穿過又穿錯咁樣咧，即係我哋香港譬如過隧道嘅，都有啲寫住咩自動繳費，有啲又要付費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我自己就試過一次上高速公路啦，因為通常日本嘅高速公路都會有呢個 ETC 嘅付費嘅行車路啦，同埋一個叫做現金嘅付費嘅行車路。咁但係咧。 有啲淨係得 EDC 先可以過嘅啫。 啊，係㗎，係 啊。 咁如果冇 EDC 咁， 你係唔可以過的， 就唔可以用嗰條高速公路啊？ 唔可以用嗰個出口， 唔可以用嗰個出口。哦， 係啊。所以呢個一定要大家香港人要留意咯。 係，咁我上面佢會寫住啲咩嘅咧？係咪一個寫住 ETC， 一個寫住現金，定係寫住一般，定係點樣嘅咧？ 係啦，佢會有個牌，淨係寫住 ETC。 咁如果你係裝咗 ETC 嘅，你就可以用啦。 係啦， 如果冇裝 ETC 咧，就行翻嗰個寫住一般嗰個牌。 冇錯。 哦，咁我見到咧，其實喺租車公司嘅時候，即係當我登記或者我申請呢個服務嘅時候啦，咁我通常都會話啊，我可能淨係喺，例如我今次淨係喺東京嗰度玩嘅，咁我會唔會話我嗰張 ETC 係全國啊，即係日本全國，定還是係？即係限於東京都，或者如果我喺大阪嘅，咁我大阪又去埋京都嘅，得唔得？去埋奈良得唔得？我揸遠啲嘅大阪揸埋去東京，咁嗰張 ETC 嘅卡其實又用唔用得嘅？有冇呢啲咁樣嘅範疇嘅規範嘅咧？ 係，咁 ETC 卡同呢、這個嗰啲西瓜卡 啊有啲唔同嘅，因為你東京同大阪又分開兩種唔同嘅類似八達通嘅嘢啦。但是 ETC 呢是全國統一的、 哦、 所以你一張 ETC 可以日本玩完全部都可以 的，那就方便很多了、 啊、 之後就找數而已，是、啊、 是 那就沒什麼所謂的。如果用 ETC 的時候有沒有一些、特別的禮貌、啊、或者是有什麼特別要注意、啊嗯、 你知道香港人一年可能去五六次日本其實都不出奇的、 嗯、 那有時候你不設 ETC 的時候你要給現金收費、啊、即是現金的付款的停的時候、啊 嗯， 我建議大家都同嗰、那個收錢嗰、那個嗰、那個職員啦、啊，同佢打聲招呼， 啊、 即係可能講聲 konnichiwa， konnichiwa， 哦，學埋日文添，可唔可以？ 係啊，咁佢會開心好多嘅， 嚇、 啊，成件事會好 smooth 嘅、 啊。如果冇同佢講，咁有冇啲特別嘅隱憂喺度嘅咧？ 如果唔同佢講嘢，即係你可以默默咁樣俾錢收錢，啊、即係佢會同你講嘢，而你唔應佢嘅時候咧，咁、啊。會俾到一啲人嘅一個bad feeling 咯、啊，即係你好似 唔好嘅感覺， 係啊，食嘢咁樣、啊，你都知道日本人食嘢係幾咁禮貌， 係啊，食嘢都好有禮貌， 係 啊， 啊，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係付費嘅時候啦，即係俾現金嘅時候啦，都同佢打聲招呼啊，咁樣、嗯、令到你成個 trip 即係好 舒服啲嘅， 冇錯係舒服的。 我哋去到人哋嘅地方，人哋又覺得我哋香港人有禮貌嘅， 係啦、啊，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唔好做衰香港人個朵咯。 啊啱，呢、句啱啊嚇，咁啊幾好啊！這個 ETC 嘅卡咧，咁大家去翻網上邊就可以自己申請，咁喺日本自駕遊咧，基本上都係必备噶啦吓，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嘅。今日朝早唔该晒嚟自 Hong Kong Walker 嘅总编辑 Louis， 唔该晒你，拜拜。 好，拜拜。 無数の定めが引き寄せた Come break ready to roll 泥にまみれても Same way 何度も這い上がり One day 抱き続ける願い必ず realize 大地踏みしめて雲間さえ切り裂くように叫ぶ One more 揺るぎない力光る汗と涙明暗に左右されず結んで絆見えざわ彼方から響くチェリー瞳灯してくバーディー明日もこの身一つプライドまとえ終わりない後悔で押し寄せる Call the line 目指して君 すっきんで風で倒れ倒れることなら超えてて全員をさせてて青いよガードでけ畳の後なら全てを叩いて後ろへホール明日へのボール所長で合流夢の道中 Hey one for all the all for you 歌曲啦，咁啊，讲完自驾游之后咧，咁啊可以去日本玩嘅时候，试下听埋呢啲嘅日本歌曲，嚟自阿拉士一首嘅作品，叫做《Brave》。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追踪追踪罗启新。 嘟嘟嘟嘟嘟嘟嘟！ 哎呀，哇，喺飞烟入嘅，你把声咁有趣嘅， 系咩？冇理由噶，我按动不。住嘅喎呢個， 係啊，按耐不住、 啊。我個電話係按動不住。 按動不住唔係按耐不住。好啦，電話旁邊有羅啟新同我哋介紹下今晚嘅港台電視三十一啊，星期五晚有咩好節目啊？ 今晚八點嘅 頭 條 新 聞啊， 有邊個？ 梗系有我啦， 系有你罗启新， 系啊，咁样吓，咁啊，当然仲有啊， 心 爷啦，同埋豪仔啦，吓咁、 啊啊、 样，咁咧就 大家有咩主题啊？ 哇，今晚 咩啊？今晚 哦，我今晚咧就会有一个即系最近咧有个神剧啊嘛，叫《金宵大厦》噶嘛， 系啊系啊，朱丽婷都知嘅，一定知道 就会攞佢做蓝本咯。 你有啲诡秘， 咪先？上一次你已经同我哋分享咗你个造型噶啦，《金宵大厦》嘅造型。 哦、今次呢一个就系全新制作嚟噶，唔关上次嗰 事。你唔系 Coco 姐啦，系咪？ 系啊，吓，总之就攞咗里边一啲剧情啦，吓 ，系点啊？ 同埋一啲单元里边咧嘅一啲好重要嘅 element 系、 哦、 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啦，咁我哋咧，你知咧，秋风起，跟住系咩啊？ 三蛇肥， 冇错啦，咁啊要访问一个女蛇王啊，讲、 哦、 下本地嘅食蛇文化啊， 食蛇文化， 冇错啦，啊啲阿蛇咁真系要睇睇啦吓， 要比比， 系吓，咁啊另外咧就去到這個呢一个咧，亦都会讲下啦，喺呢个日常八点半里边啦，啊陶浆呢样嘢，啊鹏仔你细个有冇挑过陶浆啊？ 哇，好細個嘅時候就有，反而我記得咧，細個有做勞作堂嘅時候咧，老師咧叫我哋攞個 挑薯仔， 薯仔冇錯，攞個薯仔翻學校，然之後咧就教你點樣挑薯仔桃漿。 哦，嚇，咁今日咧就會即係有一個咧四十幾年啦，嚇。嘅陶漿師傅咧，同大家有啲分享一下 四十幾年啦，佢幾多歲開始做呢個陶漿師傅咧？ 我諗好後生 啊， 係 啊， 係啊，所以我諗起應該同我差唔多年紀啫 喎。哦，即係而家香港人就好少用陶漿，但喺韓劇裏面咧，都仲係見到啲阿媽咧，將個陶漿咧同埋一個傳接咧，俾咗啲下一代咧， 日本都有噶嘛， 就當係俾咗錢佢哋噶啦。 哦，咁㗎？係 啊，即係任撳㗎啦，咁樣嚇，咁樣。任攞啊啲钱啊， 任吸去好咁啊，睇下点样整陶浆 先啊。咁啊，去到呢一个咧，九点半啦，零距离科学啦， 就陰公啦，個題目叫腦袋壞了啊！ 哦、 原來愛爾蘭咧有超過70万嘅男女咧係受呢個腦神經問題影響咯。喂、哦，淨係愛爾蘭就已經有70万啦喎！ 咁多 咁其實呢個喺大都會裏邊咧就會不斷咁惡化，令人衰退嘅咁樣。咁、哎、啲醫生咧就諗好多方法啦，譬如話係啊，會唔會係切咁啲嘢啊？又再有啲方法去做一啲手術啊咁，但係都係比較高風險嘅。 有冇講打麻醉噶？ 啊！打麻雀冇啊，因為愛爾蘭嗰邊咧， 嗰啲預防啫都發咗病而家呢啲， 係啊，咁啊，其實就係睇下啊，呢、這個咁重要嘅器官咧，啲咩方法咧可以揾一啲醫治嘅方法啦嚇，係、咁樣咯。咁啊，而去到呢、這個11点嘅午夜廣場咧，都係講一啲咧，我哋一聽就已經驚嘅。就是癌症呢样嘢，系啦，咁啊成班咧啲科学家咧就会坐埋一齐咧倾下啦。啊，而家有啲咩新嘅方法咧？嗱，癌症好似唔会传染喎，但系点解会可以种疫苗去到预防嘅咧？ 喺想知咧就留意今晚港台电视31啦。多谢刘启新，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话，寻日呼吁市民唔好再纠缠于元朗721事件中佢嘅讲法，系因为监警会正系调查近月嘅示威冲突，包括721事件，希望市民给予监警会时间同空间工作，并耐心等待监警会稍后发表嘅调查报告。张建中出席本台英文节目的时候又说，特区政府无意在短期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直至社会回复平静。香港正是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刻，赞扬警方在近期的冲突事件中工作表现非常出色。他又说，政府会继续聆听市民声音，短期内将会再次举行社区对话。他亦都不希望下个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要延迟。施政報告提到，明年預售12000个居屋和綠置居單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說，不一定是現樓，有部分可能是樓花。他說，相比起出售房屋，相比起出租房屋，出售的安排可以更加有彈性，可以早一些給市民購置單位，早日圓夢，可以安心一些。陈帆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被问到，出年预售数量多是不是透支未来的供应？陈帆回应说，预计大约4年之后，公营房屋的供应量会拾级而上。他又说，政府出售资助房屋的流花期不受条例限制，可以超过30个月，而建造时间可能受天气影响，实际供应数字要视乎实际的情况，还要房委会讨论出售乜嘢屋苑。率团到访安卡拉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达成协议，土耳其将会在叙利亚北部停火120小时，以便库尔德部队撤离安全区。彭斯说，只要库尔德全面撤走，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就会完全结束。美土同意致力和平解决在叙利亚边境建立安全区，华府在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会撤销对土耳其的制裁。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话，愿意遵守停火协议。土耳其外长恰姆什奥卢确认，在库尔德武装撤出安全区之前会暂停进攻，但强调不是停火，又说土耳其将会控制安全区，不会撤走士兵。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今日是土耳其和库尔德的大日子，所有人都高兴，将会拯救数以百万计生命。去年东京奥运马拉松和竞走项目很有机会由东京移师北海道札幌举行。国际奥委会会长巴克说，理事会和东奥组委会已经决定将赛事转移，表示在札幌举行会更加凉爽，能够保护选手的健康。日前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田径世锦赛中，马拉松和竞走赛事连接出现选手弃权的情况，被视为作出改变的决定性因素。根据今年的数据，两个城市在男子马拉松比赛日期8月9号为例，朝早8点的气温有接近8度的差距，东京的气温就超过摄氏30度。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13点，升65点，总成交金额4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6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9点，系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的蓝光加保服务是报45.45元，友邦保险76.3元，升5.5元，腾讯控股332.4元，升1.4元，中国平安95.4元，是升4.5元，建设银行6.33元，升2仙，美团点评91.15元，是升3毫，中国移动66.4元，是升3.5元，港交所239.4元，升2.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08.66，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4，加元1.314，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2565点，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39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28美元，卖出149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拔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埔道去弥敦道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石硖尾街啦，咁长沙环道去弥敦道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营盘街噶。重复多次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拔街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埔道啦，去翻弥敦道方向挤塞，龙尾喺石硖尾街，咁长沙环道啦去弥敦道方向咧挤塞车。车龙排到去营盘街噶，咁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有坏车，龙尾就北假山花园。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验车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的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一段挤塞，龙尾在浸会桥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另外亚皆老街由于有爆水管，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联运街的第二线封闭的，掩布房街的车不能够直去联运街，影响到而家旺角的洗衣街一带挤塞，还有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准备一首《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每一年咧，即系香港呢个时候系我最中意嗰个天气嘅情况。如果可以咧，乘住嗰种清风啦，飞向月亮咧，系好自由同埋好向往。我谂心机旁边嘅你都想拥有呢种情怀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恬淡情怀。 我是潘芳芳。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佢系一位网络红人，自细已经学习钢琴、吉他同埋唱歌，曾经喺加拿大同埋美国留学。佢系一位创作人，佢嘅名叫做 Jimmy Jam。 You heard what I say. If you wanna be with me, then don't be average. Show me that you dare and do it like you mean it. Don't just give me tons of answers. Hey, no more just a princess. So give me more. I want more than just some sunsets.Trying to fool me now, cause you've been trying to do it. I'm a guy to make you bad. Mom and dad, 佢嘅座右铭咧就系不要害怕豁出去啊！参加过嘅比赛咧，因而有机会入行啊！本周新登场，占 Hong Kong Top 10榜嘅边缘第十位 ，Jimmy Jam Make You Bow。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昨日咧预告咗咧，就将呢一个任务咧交俾阿朱海， 梗系啦，二连击啊！ 系啦， 哇，是 哇，真系欲罢不能啊！ 梗系啦， 嗰啲叫做系咪啊？ 系， 咁就 望穿秋水等到啦、 啊，等到连续两日， 冇错啦。 我的享乐时代都系朱海婷嘅， 系交俾我啦。嗱，咁我都好公平嘅，因为咧，琴日讲嘅就系即系食一啲靓嘢啦，饮个靓汤啦。今日咧，我又觉得咧，要照顾下大人小朋友嘅需要，因为话晒都系周末啦，咁啊都有啲小朋友听众噶嘛，所以我今日准备咗嘅就系同大。大家预告一下啊！如果我哋想嚟紧十月尾系咩节啊 ？Halloween 啦 ，Halloween 啦，万圣节又可以同小朋友去或者一家大细去嘅活动，咁、我都准备咗一个，希望大家 主题乐园啦， 系啊， 系咪啊？ 系啊， 我有去咗主题乐园嗰个 你去咗边个主题乐园先？ 我去咗嗰啲B B D 嗰个咯。 咦，我就想讲呢、這个，咁我哋可以交流一下、 你可以讲，我讲上一次我分享咗就话去完。嗰、那個即係主題樂園，即係比較遠啲一個咧，有啲朋友嗰個咧，咁喺入邊咧， 樂園嗰個啦嚇， 係啦，嗰、那個主題樂園咧個鬼屋咧，行完之後咧，我就立咗好多糖啫。 系、哎、有人同你啱倾啦，立咗好多糖。 但系嗰啲糖咧，我就话佢可唔可以下次俾啲好食啲噶 啦？你嗰啲系咪棉花糖啊？ 系啊，棉花糖，我唔中意食棉花糖咯。 咁、有人中意食棉花糖 嘅？小朋友就啱咯，因为你如果你太细个、你即系六七岁，你都唔惊佢哋食啲硬糖会咬到牙仔啊、或者啃到噶、所以其实因为佢 target 俾啲小朋友啲咯，所以可能就啱啦。嗱，咁其实万圣节你去到呢一个乐园咧，都有特别嘅。玩法是同唔同嘅，因为例如我哋以前你去到乐园，一定啲主角就系最善良嘅公主啊，嗰啲嘅主要我哋嘅 main character 见得多噶嘛，系咪？ 或者嗰啲老鼠啊， 系啦， 狗仔啊，鸭仔啊，即系嗰啲咯。 咁当然呢一批主角都见到啦。咁其实我一个好中意嘅咧，就系佢哋咧，逢亲万圣节着一啲特别嘅 costume 咧，嗰套衫同你影相咧， 系唔同啲嘅嗰件衫系， 都特别系紫色啊、橙色啊，咁即系好靓嘅。佢哋嗰个 因 为 阿 Heidi 中意紫色。 咁你又今日中意，你又中意橙色 吓？咁又系， 系啊。咁嗰度特别嘅costume都好靓啦，同埋 咦啲中意 shopping 嘅朋友啦，咁每逢一啲万圣节咧，佢哋又系一定会有啲特别嘅即系商品咧，系平时冇噶嘛，限量发售噶嘛， 我又真系有买。 我哋都有喎、啊， 我真係有買，我買咗一串嗰啲膠嘅南瓜燈咯。 你唔係掛喺個身度係咪？ 我係諗住掛喺個身㗎啦。到萬聖節嗰一日翻嚟做節目。 哦，好喎、啊。 哇，好！你既然係咁，我哋就會同你配合啊， 係咪啊？ 講就得㗎啦。 嗰個星期四啊，星期四啱啊，係喎、啊，朱海婷嘅。 咁我哋 dress up 翻嚟嘅時候。 好啊 ，dress up 啊！ 好啊，睇下点啊！ 好啦，谂出咗， 我有个法宝已经预备嗰日攞出嚟用嘅，都系喺呢个乐园度买嘅。 哇，系 玩到咁， 小白我哋有啲压力。 系咯，我嗰日做听嘅就谂住， 到时啊睇下点啦。 嗱，咁除咗同我哋话同传统嘅 character 影相，而佢哋有啲特别嘅即系服装啊啲之外啦，系我哋好中意之外啦。你头先讲到啦，啲小朋友入到去咧都有啲主题嘅嘢玩嘅，因为喺个乐园中间咧喺。喺旋转木马附近，以前有个公园咧，就专系你可以入去排队、 嗯， 再同某啲嘅 character 影相噶嘛，系、 哦、好似啲人物 Enchanted Garden 咁样啦，类似叫做 每人有间屋咁样嘅， 系啦，有个凉亭仔咁样噶嘛。咁、啊、但系逢亲万圣节嘅时候咧，嗰度咧就会化身成为一个 workshop 啊、 嗯。 咁咧就每个凉亭咧就唔系啲 character 啦、 哦， 就会摆咧可能呢个咧就 DIY， 我教你做一个咧万圣节嘅 trick or treat 嘅袋。咁、 嗯、 小朋友、哦。就可以坐低咧，其实都系好简易，咁有晒姐姐度教嘅 artwork 嘅，咁佢可以做啦。 哦，原来变咗做 workshop。 可以做个面具啦，个、嗯、面具就可能系嗰只骷髅骨头啊咁样嘅面具啦，同埋咧。中意攞糖嘅小朋友咧，就有两三个档你行埋去就哦 trick or treat， 咁佢就会用你做咗个嗰个袋袋啦，咁就可以摆啲糖落去咧，就好开心嘅啲小朋友。 我冇去到呢一 part 添， 我听到，我想带个仔去、 啊。其实都啱小小白嘅年纪嘅，绝对啱嘅。咁我女当然都玩得非常之开心啦，攞咗好多糖啦、 哎。 好啦，另外啦， 添我 你攞中唔中意食 啊？你 可以俾我哋噶嘛。咁、 哎、 另外啦，嗱你知啦，我头先话平时成日。都系见啲大好人嘅 character，、嗯、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喺啲童话故事入边都硬系有啲咧、嗯可能要做坏人嘅角色。其实咧喺万圣节咧，你都会见得佢哋多啲。 系、啊， 例如考下你先，有边几个坏蛋都好出名噶啦？喺美人鱼入边，有边个系坏蛋啊？ 呢一个咧系我唔识嘅。 嗯， 我当日去到呢个主题乐园嘅时候咧，我都有问我嘅朋友咧。啊，呢一个嘅肥女人系边个？佢外形系一个肥肥地好珠圆玉润嘅女人， 啊、 然之后咧佢个身体下部分咧，你又觉得佢好似唔系脚嚟嘅，似系啲八爪鱼咁样嘅竹须嘅。 佢、啊、 就问呢个系边个嚟噶？ 小鱼仙入边嗰个坏人啦，就系、是、叫做 Ursula。 唔识啊，呢个真系。 小鱼仙有坏人嘅原来。 有噶，因为佢要氹佢，你俾咗把声我啊，我俾只脚你啊，咁噶嘛。 系啊， 系啊， 坏、 啊、 人嚟、 啊、 呢、这个真系。 嗱，咁跟住咧，另外啦，有一个咧喺。The Princess and the Frog， 诶 ，The Princess and the Frog 入边咧，即系话呢一个中文系叫咩啊？ 系咩啊？ 谂下先 ，Princess and the Frog， 谂一谂下，咁入边咧就有一个坏人咧，就 系 叫 Doctor Facilia 噶嘛。Princess 公主同青蛙， 青蛙王子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咪 阿祖啊？系啊，多谢阿祖，系啊，青蛙王子入边咧， 仲咁少女咩？咁记得， 可能佢哋即系舞台剧会演绎噶嘛？ 即系青蛙王子呢啲唔系嗰个系列嘅，都有喺入边出现。 有，其实都系 under 呢一个大嘅品牌。 咁、哦、佢有个边一个坏人啊？ 佢就有个坏人叫 Doctor Facilia， 系、 哦、 一个男士嚟嘅，都系一个坏嘅角色嚟嘅。 将、就是、个王子变咗做青蛙， 系啦、 那個， 要同佢后屘解翻个咒语噶嘛？ 哇！呢、這个我真系唔 好呢、這个新呢、這个近期啦，电影做过嘅 《 美女与野兽》啦，入边边个系坏人啊？好大只嘅。 嗰、那個野獸咪壞人咯， 係咯。 野獸其實係喺呢一個設計入邊咧，佢最終都係好人 嘅。又 係 中伏嘅 佢，有一個叫 Gaston 啊，有個大隻仔啦，好大隻嘅，好多個胸肌好大，成日都好想追阿 Belle 嘅。 哦，嗰、那個 要娶佢嘅， 係係 係，係 啦。哦，原來係咁， 亦都係啦。 跟住仲有冇啊？ 另外有啊。Tangled 啦 ，Tangled 即係長髮公主啦，入邊咧都有一個壞人就叫 Mother Gothel 嘅。 就剪佢头发嘅系嘛？ 系啦，Mother Gothel 系啦，就系、是、收养佢，但系其实咧就系、是、想即系。就是 攞去頭髮嗰啲魔法嘅，去令到自己年年不老 咁多古仔嘅， 因為我哋其實全部都唔知 道。係啊，其實喺一個 show 入邊咧， 成人完全唔知道呢啲嘅故事。 好多直頭，我覺得係第一次聽添 啊！真係好特別啦，覺得 係啊！但係今日即係有啲小聽眾咧，佢就一點曬頭咯，會聽到。 啊、好，亦都有佢哋幫我哋 fact check 咗係啱嘅， 啱嘅，係啊，好彩啫。 係啦，冇錯。咁喺個 show 入邊咧，你都會咧，哇！簡直係壞人盡現啊！即係會佢哋都會出曬場，都好啊！嗱，壞人雖然係唔啱。但都俾佢哋一个上台机会啊嘛，系咪？ 坏人好有型嘅，我成日觉得。 不过呢个主题乐园就算系坏人坏蛋咧，佢都 最终都要变翻好嘅。 同埋佢都系用一个可爱嘅形象咁出现嘅。 同埋咧，佢而家咧日头咧，因为呢个万圣节咧，就会多咗个日头嘅 parade。 系、 嗯。咁都系一啲即系平时同我哋经常睇开嘅 parade 有少少唔同咯。咁所以都会有一啲嘅原因，令到你喺特别嘅节日都会入去嘅。咁同埋鬼屋入边都会有啲女巫，另外一个女巫啦，喺 Alice in Wonderland。入边嘅都有个 系唔知 女巫噶，系啦，同埋喺睡公主入边咧都有个女巫噶，嗰个女巫近期仲系大电影嘅主角添，冇错啦， 食苹果嗰个啊， 系啊 ，Well Well 啊 ，Maleficent，Well Well， 因为佢 Maleficent 好有型啊，佢喺个戏入边会讲， 系啊 ，Well。 咁所以咧，即系都会咧喺个鬼屋入边咧，呢一啲啊，我哋话啲嘅坏人咧，都会出嚟咯，同你见下面咯。 系啊，哦，咁啊都啱嘅。如果咪一年365日，系嘛？你点样吸引我哋，尤其是系本地嘅嘅城市民咧入去玩 咧？如果见到呢啲特色嘅一啲万圣节嘅食品啊、啲饮品啊，咁都会刺激你有一啲嘅消费啊，都 得 意嘅，系 好 嘅。 咁啊， 佢哋系咪都有嗰啲鬼屋玩？佢啲鬼屋 有啊。 惊噶， 佢都有， 唔 算好惊，但系佢都会出嚟吓人噶。 小朋友话 little bit， 系啊 ，little bit 少少啦。因为最紧要就系咧，佢哋都系奉行嗰、那个鬼屋嘅一个叫做就算吓人都有一个嘅原则咧，就系佢唔会掂你嘅。 系。你调翻转头跑佢，佢 就 走 啲。我去到嘅时候咪就系咁样咯。佢走咗嚟嘅时候，我就扑埋去咯。我扑埋去嘅时候，佢就会吞口咯。 吓死啲演员啊！你 呢个我觉得好好玩啊！咁样 你反而系嘅。你咁嗱，你着翻彭仔，你着翻今日嘅装束，橙色裤仔，橙色贴身裤。上身咧就换个黑色 T 恤 啊，咁就已经好 咁啊，带埋你嗰啲咩灯啊，咁样一串入去咧，都几够吸睛噶啦。 好，我哋试下先。I don't care if you're here or if you're not alone. I don't care, it's been too long. It's kinda like it didn't happen. The way that your lips move, the way you whisper slow. I don't care, as good as gone. I said I won't lose control. I don't. 呢一首啊好热门嘅外语歌吓 ，Liar， 由我哋有一个好特别嘅儿童听众咧系点唱嘅。咁所以呢一啲嘅咁流行嘅外语歌，都唔好净系话喺成人世界度 hit 啊吓， 小朋友都中意听啊。 Yeah.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系边位啊？ 陈小姐，早晨啊，陈小姐。 早晨，陈小姐。 早晨，陈小姐你好。系直播室有小白，有朱海婷，亦都有我彭仔香雪。你想点唱？ Hello， 各位早晨。 俾边个听？点俾边个听？ 有咩开心事啊？ 系啦。 喂，咁 请讲。 喂，今日系我老公生日啊！ 哦，老公生日快乐。 咁佢叫咩名啊？老公仔 系咯。 Andy，Happy birthday！ 系， 仲有 冇啦？ 一句就 唔系佢，我哋嚟紧下个月又结婚 25周年 啊！ 系啊，25周年啊，结婚。 咦，银禧喎， 哇，好嘢喎， 银禧纪念喎。 等我 先， 系啊，银禧。可能 Andy 而家谂住同你 say hello， 啱啱入线咯。 咩事咩事？ 系点样 ？Andy 嚟咗啊？ 唔系啊， 佢行咗去后巷咧。你系咪行咗去后巷啊？ 点解咁问嘅？ 如果唔系，你做咩要等一等咧？ 好似要匿埋咁嘅，有啲惊喜吓。 哦，系啊，有啲惊喜俾佢嘛。 哦，有惊喜啊！好紧要啊！喂，咁其实你系咩太咧？ 温太， 温太， 温太。好啦，咁啊，同阿温生就结咗婚25年啦，将近吓。咁喺呢25年，你有冇啲咩嘅特别嘅说话想同佢讲啊？又趁住佢生日， 系咯，佢今日生日，其实2年前生日我都同佢制造个惊喜嘅，喺呢个风骚化人嚟咗屋企整介你下。 哦 佢哋会记得你喎， 佢话记得啊， 系啊， 系啊，反晒白眼啊！ 咦， 太幸福啦，因为你哋 嚟过你屋企同你煮下， 系咪啊？我 fact check 啊， 有人话啦， 系咪温太啊？早 Betty 啊嘛， 系啊系啊，今日咁巧之前听到话今日有时间， 系五周年纪念啊，好啊，咁啊阿早啊都记得啊，咁我肯定系啦 ，Betty 姐添啊，记得佢系 Betty 姐啊， 啊咁啊。好啦，嗱，2年后嘅今天啊，有冇啲咩另一个惊喜咧？又， 惊喜啊，咁咪今次打电话俾佢咯。 咁当然系啦， 仲有其他咧？其他 你成日制造咁精彩，你自己有压力噶，你每次都可能要更加精彩噶啦。 系咯。 都唔系嘅，我觉得系顺其自然咯。 咁又系， 系啊， 好， 即系啱啱偶然咁有咁嘅机会，咪尝试下咯。 好，嗱，咁啊，我俾少少时间你同阿 Andy 啊讲翻两句啦，咁跟住可以咧听到你点嘅呢一首嘅歌曲噶啦。 好啊，老公，今日你生日，不过我哋今晚就要跑步啦，同埋阿女又要补习，咁我哋改咗听日食饭，咁希望你身体健康啦，咁一切顺利啦，咁世界和平啦。 好 紧要啊，世界和平，我哋都有份啦。多谢晒阿 Betty 姐， 系啦，多谢晒，好啦， 亦都再恭喜阿 Andy 哥生日快乐吓，同埋你哋结婚周年25周年纪念，幸福快乐。咁啊，拣咗张学友嘅呢首歌咧，送俾你两位嘅，希望你哋中意。 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